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咁同大家会继续倾下咧，尤其是关于疫情嘅一啲话题啊。咁第一个钟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旅行业界嘅问题啦。咁大家知道咧，就呢、這个疫情开始之后咧，其实好多行业都受到打击嘅。咁其中旅游业咧，可以话咧系打击咧都相当之深重嘅。咁尤其是好多地方咧，已经系限制咗旅客入境啦。咁香港亦都限制咗一啲人入境啦。咁顺便旅游业里边咧，无论系出境团或入境团，其实都受到很大打击的。而最新的发展就是因应欧洲多个国家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特区政府就在昨天的这个凌晨夜晚黑的时间就宣布，由本周六的凌晨就将会对意大利全国以及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日本局部地区呢，就进一步实施旅游和港口的卫生检疫措施。咁所有在14日之内呢到过啲国家或指定地区的入境本港人士呢，就必须进入呢个检疫中心呢接受呢、這个强制隔离14日嘅。咁呢、這个加强措施呢，不论是否香港居民呢都适用嘅。咁呢个措施出咗嚟之后呢，咁旅游业界呢就即係觉得呢就进一步呢就受到呢个影响啦，因为呢就呢个法国嘅德国啊，依地方咧，其实都系港人外游其中一啲热门地方嚟嘅。咁其实政府咧早前咧就已经系针对咗意大利咧三个地区咧采取咗呢啲措施噶啦。咁啊，寻日个宣布咧就系进一步扩大咗啦。咁即系意思咧就系意大利而家全境咧就都要申报啦。咁同埋咧就系包括咗咧加上咗咧呢个法国啊、德国、西班牙啲地区添。咁啊，对于啲措施嚟讲咧，就旅客当然受影响啦，即系你而家出境去旅遊咧，多數都即係受到一啲限制噶啦。咁而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公開呼籲咧，就話叫啲市民咧就最好咧就暫時就唔好出遊嘅。咁啊喺呢個期間裏邊咧，再睇翻之前咧，其實喺日本啊、韓國、泰國呢啲咁等等地方咧，喺早前咧都已經為呢個即係旅行團嘅出團啊等等咧，就都設立咗啲限制。咁啊，包括最港人最中意嘅旅遊熱點咧，日本亦都已經宣布咧取消咗呢個咧係免簽證嘅。咁啊，對旅遊業界嘅影響嚟講咧，業界咧就當然有好多訴求咧，都好多即係苦水要吐啦。咁如果你自己都係業界人士咧，或者你係一個旅客，對於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咩意見咧，或者到底有咩睇法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咧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咧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3月11日，旅遊業議會同業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疫情下嘅外遊安排。主席黃俊達： 呢個絕對係比沙士更加辛苦。見到係好多地方係受牽連嘅時候咧，其實旅客出遊嗰個意欲亦都受影響啦。印花税嘅數字喺二月份已經跌咗80%，咁嚟緊嘅3、4月份，我哋都唔係話好睇好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預計其實業界都會面對好大嘅壓力。 朝早11點，一批晋阳村的准住户批评政府征用晋阳村作为检疫中心，令他们大失预算，要求政府每个月提供生活津贴，并且为日后入住的居民免租一年作为补偿。 等了6、7年才拿到工，现在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了，签了就告诉我们二月给楼我们，但是现在无了期又是一个隔离中心，我们现在希望政府有一个安排给我们和交代我们到底几时可以给晋阳村给我们。 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上個星期到美國出席美港交流會，公民黨譚文豪話訪美期間點名建議制裁李家超同鄧炳強。 咁任何呢啲制裁當然有佢嘅門檻啦，係需要有啲嘅實質證據，點樣支持某一啲人，就話無論係一個嘅酷刑啊，或者係非法禁固，又或者係一個嘅移交逃犯出咗問題。嗱，你睇翻無論係721 831新屋嶺。其實呢啲都係中曬嘅，我哋認為。 下晝4:30，今朝再多6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包括一名空中服務員以及5名涉及埃及旅行團嘅人士。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咁因為佢係一個空中服務員啦，咁佢喺發病嘅時候咧都係有病徵嘅，因為如果講係3月6號。佢開始唔舒服嘅話咧，咁變咗佢喺幫手照顧嗰啲乘客咧，我哋都喺度追蹤緊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密切接觸者係需要隔離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下咧，喺疫情打擊之下咧，旅遊業界嘅情況嘅。咁政府咧就尋日已經宣布咗咧，就係意大利全國啦，以及呢個法國、德國、西班牙、日本嘅局部地區咧，進一步實施旅遊及港口衛生嘅檢疫措施啊。咁呢方面咧，對旅遊業嘅打擊咧都相當大嘅。咁我哋喺電話機旁邊，我哋就請嚟咗咧旅遊業議會主席嘅黃俊達咧，同我哋傾下。黃俊達。 系你好，主持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嗱，啱啱我哋讲开咧，就嗰个消息咧就已经即系公布咗啦。政府寻日咁啊，即系业界嗰方面咧，你而家感觉到咧嗰个影响咧或者个打击咧，会影响你几多嘢咧？其实 咁我谂呢个嘅措施，我谂令到即系更加多嘅地方系受到影响啦，令到已经雪上加霜，我哋嘅外游行业咧系更加困难。咁其实我哋睇翻喺新年嚟講到而家咧，我哋嗰個出境遊嘅數字咧，都已經有好大嘅下跌嘅啦。咁其實好多地方都因為因應呢個疫情咧，係香港嘅旅行社亦都主動係取消咗呢啲嘅旅行團。咁但係仍然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嘅地區咧係未受影響，可能依然係會有團隊出發。所以其實旅行社都忙於係安排呢啲唔同嘅團隊嘅。 嗯，阿孔俊达，我听到你个回应咧，即系讲翻而家嘅情况咧，就话咧系讲系衰过沙士啊，即系2003年嘅情况嘅。呢、這个衰过沙士嘅先比较啊，点样比较啊？而家我哋嘅现况，即系个旅游业个打击，同当年比较咧，系边啲方面即系仲差过当时咧？ 我谂整个行业咧，即系经历咗已经系几个月嘅反修例活动嘅示威啦，而喺入境行业嚟讲，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噶啦。咁其实已经好几个月前已经见到入境行业嘅同业已经系一个半休业，甚至系完全停业嘅状态，好多嘅入境游嘅行家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而家我哋牵涉到其实出境游嗰方面咧，亦都有好大嘅冲击。其实嗰个嘅无论系人数啦，其实亦都远比当年咧系多噶啦，出游嘅人数同埋航班。咁但系而家我哋都见到嗰个取消嘅数字亦都好犀利。咁呢个可见嗰个影响咧，甚至系比当年更加厉害啦。 你可唔可以用啲数字化啲啦？我同你答啦。譬如我哋举个例咧，我哋睇到啲报道咧，讲话而家咧就其实成个旅游业界嘅生意额咧，差唔多系叫90%啊，差唔多都冇咗噶啦。咁如果喺沙士期间比较，我哋话有几多成到啊？即系如果咁讲。 沙士嚟讲都系我哋叫做系停顿啦，其实出同埋入都 停嘅当年 啊。但系当年咧，我哋都仲叫做业界都会谂啲桥啊，去做一可能啲本地游啊，系俾啲香港人，既然唔可以出去外游，入嚟嘅亦都受影响。但系当年我哋都仲叫做有啲生气啊，可以俾香港人自己去郊外松一松、唞一唞。但系现时个情况，我哋主题公园已经关咗门，咁我哋嘅政府亦都呼吁人群唔好聚集啊。等等，咁呢個亦都係令到我哋冇乜嘢嘅出路啊，同埋我哋嗰個嘅即係嚟緊亦都見到越嚟越多嘅地區係受到影響嘅時候，我哋連僅有可以做嘅業務都冇埋，咁呢樣嘢係對於出境遊嚟講係好大衝擊嘅。 嗯，即係個本地遊咧，就喺今次裏邊係完全冇嘅，即係沙士嘅時候反而仲有一啲。 比較難去組織啦，第一，因為其實現時嗰個疫情嘅發展同埋政府嘅呼籲都唔係話即係特別係去俾業界有呢個空間去做，同埋我哋都好多景點或者係基本上都已經係關門嘅狀態啦，咁我哋亦都少咗好多選擇嘅。 其實我哋都睇翻啲數字咧，政府喺一個即係 300亿嗰个防疫基金里边咧，其中一部分都系即系支援呢个旅游业嘅。咁你哋觉得嗰个数字够唔够咧？同埋你哋而家譬如话遇到呢个情况咧，对政府嗰边仲有冇咩特别嘅诉求系会提出嚟嘅咧？ 我谂防疫基金嗰度咧，对于大部分我哋中小企嘅旅行社咧，系可以减轻到佢哋嘅一啲财务嘅负担嘅。咁但系呢个我哋都强调系短期啦，因为呢个系一个80,000蚊综合所有旅行社都凭牌照可以获得嘅一个补助。但系对于好多可能有业务或者仍然系做紧出境游生意嘅旅行社嚟讲咧，其实80,000蚊对佢哋嘅帮助不大。咁好多无论系员工嘅薪金或者系做铺租呢样嘢，都基本上系对佢哋嚟讲唔系有好大嘅帮助。咁我哋当然佢哋都已经系尽量去开发其他嘅地方可以去做生意，但系因为疫情嘅影响，相信都而家可以做嘅选择都越嚟越少啦。咁我哋都希望，譬如政府喺佢哋提出呢、這个。嘅呼籲旅客佢哋可能減少外遊嘅情況底下，有冇啲更進一步嘅措施可以幫到旅行社呢？譬如其實好多旅行社，我哋已經有好多團隊去一啲未受影響嘅地區旅遊嘅。咁若然政府有咁嘅呼籲嘅時候，其實旅行社都好為難，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可能已經先付咗嘅訂金。或者係一啲航空公司嘅機票，其實都已經係出咗㗎啦。咁呢樣時候，會唔會有方法可以協助我哋同航空公司去磋商，或者係去商討即係攞返呢啲訂金嚟到去俾受影響嘅旅客呢？咁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員工啊，同埋喺租金嗰方面啊，會唔會有其他方面嘅補助可以俾到佢哋呢？因為呢個都係令到旅行社兩大嘅最大嘅開支嚟嘅。 呢、這個你哋同政府傾過未呢？即係聽你講話退訂金嗰個呢、 這個、 即係你哋嘅業界係一個呼聲 刚开始有，即系啱啱今朝我哋先开完会啦，咁我哋亦都集中咗啲诉求，我哋嚟紧会相约政府方面嘅代表咧嚟到去反映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尽快可以有个回复啦。 咁呢方面嘅订金系主要系喺航空公司嗰度嘅系嘛，同埋酒店 系啦， 酒店嗰边得唔得 咧？相对嚟讲最大嘅支出就系喺呢个航空公司嘅机票。 咁你有冇同航空公司本身亦接觸過咧？即係同啲同政府傾之外， 我哋就聽到業界嘅回嘅反應咧，就大部分都未有呢、這個即係未有呢個安排，所以我諗我哋佢哋業界先至希望政府可以協助或者係議會我哋幫手去聯絡呢啲航空公司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供應商，希望佢哋可以去幫助我哋去渡過呢個難關啊！ 係啊，黃章大啦，而家其實咧就即係已經即係受到影響，或者係宣布咗啦，即係好多國家限制旅遊嘅都相當多嘅，好啲都係差唔多香港嘅熱門地方嚟嘅。咁你頭先話再想開發啲地方咧，相信可能都未必會好多嘅，就係咪咧？同埋即係如果咁講咧，其實政府如果再注資落去即係幫你哋嘅話咧，其實喺個業務上都未必可以有幫助，因為事實上你而家好多地方係受個疫情影響咧，就算你想去都去唔到啊嘛，或者入嚟又入唔到。 我哋明白是困难的，所以我哋亦都唔系话要去鼓励去再开发到好多地方，其实我哋所讲嘅选择亦都唔多，但系只不过系其实政府喺作出呢个呼吁嘅同时咧，我哋都见到其实已经有唔少嘅旅行团其实已经都成团，同埋嚟緊亦都会出发，咁但系呢个我哋亦都唔希望话影响到旅客嘅，咁但系而家就算业界想配合政府嘅呼吁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困难，就系包括头先所讲一啲航空公司嘅訂金或者係酒店嘅訂金等等嘅問題，所以呢樣嘢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有個回應，係俾到我哋去點樣樣協助我哋去解決呢個問題 咧。我哋睇到啲報道咧，你嗰啲行家咧、業界咧，即係一路對於話特首呼籲香港啲人唔好外遊咧，呢個睇講法都好有保留嘅，係咪咧？ 這個當然我哋都明白政府可能喺即係防疫嘅呼籲上面咧，係會有作出呢啲咁嘅呼籲嘅。但係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澄清，第一，你個年期，你個呼籲係要維持幾耐，或者其實好多未受影響嘅地區，其實仍然有旅客前往嘅話，我哋都唔希望話影響到呢啲旅客 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嗰個嘅呼籲可以更加清晰一啲，因為其實現時嘅旅遊警示亦都未去到所有地方啦，咁而且好多地方亦都依然係有航班係飛嘅，咁呢個我哋都唔希望去影響嘅。 嗯，即係你意思話咧，即係政府最好就唔好咁樣呼籲叫啲人咧就唔好外遊，係咪咁嘅意思咧？ 我諗佢哋要表達得清晰啲，係咪當然受影響的疫區盡量避免前往、但你有很多地方或者其他的選擇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再準確一點去表達呢、 你講緊的地方其實現在在這個業界裡面是哪些地區沒有受到影響而又還可以出到團的？ 其實東南亞有個別的國家我們都未見到有這個措施影響到、而歐洲當然我們知道個版圖很大，其實有部分的地方依然是有旅客前往的，所以我們都、當然我們不希望是會、即是將個疫情是會、影響到整個市況，但是我們都希望可以平衡。 咁同埋你哋而家话即系希望政府帮手啦，咁举个例，如果譬如话有啲团员报咗去某个地方嘅，譬如话去法国咁啦，而家有问题啦，咁佢想转去一啲咧，头先你讲嘅即系未受呢个疫区影响嘅，咁你哋系咪可以做得到嘅咧？同埋呢个系咪就牵涉头先你讲咧嗰个订金啊，即系未必可以转得到嘅问题咧？ 業界現時其實議會我們都有個規定，如果是那個的地方因為受疫情影響或者一個不可抗力的原因呢，其實我們都旅行社都會去給旅客去轉往其他的一些旅遊目的地、 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亦、都不會說另外收費，但若然是真的因為個疫情影響而要取消的話，其實業界都很無奈的。 但這個取消轉團呢，即是那些訂金你剛才提到，即是航空那個航空公司那邊那裡的嘛，即如果這樣的轉團的話，是不是都要航空公司都要配合，即是可以將這些這樣的費用再退回出來、 都是需要去跟航空公司去談的，但若然是有一個這麼明確的一个隔离的措施或者是一个警示的话呢，就会容易一点。但现时可能很多地区都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譬如你所讲有些国家只是部分地区游、又不是全个国家游。那这件事是很影响就是业界的操作的。 其实本身现在市民本身自己害不害的呢，就是现在对个疫情那里，就是我们不要说就是哪些地方禁制，会不会本身就是外游的那个意欲啊，可能本身都是会减低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其实 我们见到当然是有影响啦，但是也都有一些旅客其实有是报名的、但是我们当然就要即所以要衡量怎样平衡保障旅客的利益，但是也都即旅行社是希望配合那个措施，政府那个措施，但是怎样去做是最好呢，我们都要表达业界那个难处的。 其实而家咧喺旅游业界里边，阿黄俊达你都提到啦，即系话以往你沙士嘅时候都会谂下有啲咩，譬如话希望啲措施可以渡过难关啦，或者甚至可能系睇远少少，希望以后嚟讲点样可以做翻啲嘢，做个救亡措施啦。咁喺你哋业界嚟讲咧，旅游界啊里边咧有冇做紧一啲咁样嘅讨论，或者希望会有啲咩做去准备，希望个疫情比较舒缓或者过之后咧，能够令到个行业比较可以复苏得快啲啊？咁样有冇一啲咁样嘅行动倾紧噶？ 我諗第一，如果講係整個疫情嘅即係嘅控制咧，呢個係最緊要嘅。咁令到如果入境遊嚟講，當然係希望個疫情受控先至可以重新宣傳香港，或者係帶翻旅客翻嚟。咁呢樣嘢，我相信旅發局亦都做緊好多嘅功夫嚇。咁、而業界我哋都好配合，即係隨時係可以向海外市場宣傳嘅。咁但係而家都當然要考慮其他因素，譬如就算香港可以，但係外國嘅我哋主要嘅客源市場又是否已經完全去復甦咧？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疫情嘅影響，可能都係影響到唔同嘅國家嘅，咁、我哋但係你話業界嘅衝擊就一定係有噶啦，但係我哋係睇下點樣樣去迎接呢個復甦咯。 你頭先亦都提到咧，關於嗰個印花税啦，咁而家印花税你就話咧係旅遊業嘅印花税係少收咗八成嘅，咁啊呢個方面係會唔會影響到嗰個議會嗰個工作啊，或者係受到一啲即係出現啲困難喺財政上？ 我哋都預計其實議會嘅主要收入呢都係我哋個出境遊嘅印花税，咁呢個我哋都預計其實嚟緊一段時間嗰個印花税嘅收入呢未必可以去返往年嘅水平，所以都對於議會嚟講呢都係會有一個相信會有一個虧損嘅情況出現，咁但係我哋都當然喺唔同嘅方面會採取一啲措施，希望可以幫到 議會去減輕嗰個財政壓力。我哋亦都會同政府再商討，會唔會有其他嘅措施或者方法去幫議會減壓嘅。 嗯，咁你而家所知咧，政府有冇話一個第二輪嘅紓困措施，或者係協助旅遊業渡過難關嘅一啲新政策添咧？ 我諗我哋呢方面同佢哋嘅溝通係一路經常去做嘅，亦都冇斷過。咁而且現時嘅疫情嘅情況亦都經常喺度改變緊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同佢哋去商討，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措施可以幫到業界 嘅。嗯，你有冇要求一個咁樣嘅即係叫第二輪嘅措施，或者一個具體啲，希望政府喺邊方面做到嘢咧，幫到你哋啊咁？ 我會當然有啦，尤其是喺譬如疫情嘅 包括啲咩嘢 嚇。或者是會不會進一步給到業界的補貼，或者在其他方面，可能在說好像剛才都提到了，若然你是說香港的旅遊業復甦，我們要宣傳香港的時候所需要的措施啊，或者是協助業界現時要渡過這個難關的時候，會不會有其他的財政舒緩 的措施啊，免稅的安排啊，協助我們的從業員啊，其實他們也都很慘，因為我們都知道很多的 是要放緊無薪假的，現在 是放緊無薪假，係啦，同埋我哋都唔係話希望有一個裁員或者係員工嘅流失，但係面對緊咁大嘅財政壓力，好多嘅會員都同我哋反映，其實佢哋係 唔該曬你先，黃俊達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26宗。另外有三宗初步呈阳性个案，新增患者分别是一名嘅空姐，同埋一个埃及旅行团嘅五名成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的22岁空姐住在沙田广林苑茂林阁，佢在3月6日出现流鼻水等的病征，曾经在接载过一名东莞确诊个案病人的航班 CX320 上工作。有关的航班3月7日由西班牙马德里返港，女子潜伏期间曾经到过阿姆斯特丹。张竹君又话，有关的埃及旅行团有8名团友同一名导游，现时有7名团友同一名导游确诊，剩余一人的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泰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两名在曼谷国际机场工作的移民局职员确诊。内政部长宣布取消香港、南韩和意大利旅客的免签证入境安排，并暂停向来自中国、印度等18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旅客发放落地签证。受影响的旅客必须前往泰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并出示医生证明。卫生部又话，来自中国、伊朗、意大利和南韩的旅客必须向航空公司提供医生证明，以证实自己并没有感染新型肺炎，才可以登上前往泰国的航班。他们抵达泰国之后，亦都必须披露强制隔离14日的地点，否则面临罚款20,000泰铢。多次违反检疫令的人，最高可以被判监1年。新华旅游表示，早前出发的一个埃及团，全团团友连领队共9人可能确诊新型肺炎。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子阳认为，感染风险未必是来自当地疫情，因为有些旅游地点受世界各地的旅客欢迎，可能是被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传染。他说不排除取消未来的埃及旅行团。有关旅行团2月27日至3月7日到埃及，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新增的其中3名确诊患者是这个埃及团的团友。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文将会在星期六上午出狱。他在去年4月被裁定串谋公众防扰罪及煽惑他人犯公众防扰罪成立，判监16个月，扣除假期之后将会在星期六刑满出狱。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在社交专页表示，因应疫情，陈建文呼吁外界无需接他出狱。他当日朝头早会在壁屋监狱外简短发言，之后会回家和家人团聚。 邵家臻引述陈建文话：即将服刑完毕，如释重负。佢又感谢支持者嘅来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晚间同听朝早有几阵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提一提大家，东铁线马场站今天是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讲抗疫， 点样可以喺逆境咧保持咧乐观？ 我觉得有翻个节奏俾翻自己咧，系都重要嘅。 乱中有序。 第二样咧，我系觉得匿埋晒唔见人咧，而系忽略咗同人嘅相处、倾偈同埋运动。其实咧，呢个唔系好能够抗到疫嘅。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下咧，關於疫情嘅影響之下咧，旅遊業界咧到底個情況係點嘅？咁而家受嘅打擊啊，肯定就好重噶啦。咁政府咧已經陸續宣布咗咧，就將呢個入境嘅檢疫範圍咧，就由意大利全國咧，可以到咧包括埋法國、德國、西班牙嘅。咁啊，剛剛同業界啲朋友傾過咧，就而家香港咧，無論就係入境啊、出境嘅旅遊團啊，同埋啲等等嘅活動咧，都幾乎係要停頓咁滯嘅。咁啊，大家對呢個旅遊業界嘅情況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位聽眾啊，黃小姐咧，就想同我哋傾下嘅。黃小姐你好， 係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大家好。嗱，我想咧反映一下，就頭先咧喺旅遊業界咧嗰位代表咧，我唔記得咗佢嘅名啦。 旅遊業議會主席啊，黃俊達。 是啊，阿冯生，但是呢就我觉得他讲嘢呢就有少少呢不合情理囉。第一政府呼吁大家是少啲外游啦嘅原因呢亦都系替大家着想。第二而家嘅疫情系真系好差嘅，大家都睇到个疫情呢佢散得太犀利啦，大家系咪应该都系即系自己检讨下咧？咁系决定系由个人嘅旅唔旅游咧， 是你個人的抉擇，與政府又何干呢？政府只是勸喻大家 呼籲啦，即 係特首嘅講 法叫呼籲啦。 同埋仲有佢哋去咗旅行之後咧，如果喺當地感染咗啦，又重新有個疫點又感染埋啦，咁點算呢？到時係咪又要政府唔該你你又整架飛機嚟救我哋呢，或者係點樣呢？政府唔係萬能㗎，雖然佢係有嘢即係佢應該要做佢要做嘅嘢，但係大家都要係要合作。而家喺疫情裏面呢，應該互相合作一啲，體諒一啲，包容一啲，係咪？咁唔可以為咗即係為咗你個人嘅欲望，即係話我要去旅行，去邊度夠平，或者係要令到呢個旅遊業界要繼續有錢。喂，唔係淨係你旅遊業界係咁慘淡嘅喎， 好多行業都受到打擊嘅。咁即係黃小姐，即係你都 係慘淡 嘅。你都同意即係話呢個政府呼籲，即係話啲暫時唔好外遊呢樣嘢啦，係咪啊？ 是啦，梗係同意啦，你冇必要嘅，你真係唔好去囉。 明白晒啦，咁唔該晒啊黃小姐呢，咁就覺得呢，認為呢就呼籲呢係合理嘅，咁同埋呢就係而家咁疫情之下呢都要自己小心啦，咁。咁大家歡迎大家打嚟 1872311 同自由風傾下，我哋傾緊嘅呢就係關於個疫情之下呢旅遊業界呢同埋啲出入境呢，就政府都做咗啲嘅限制設施㗎啦。咁到底個情況呢，我哋喺控制疫情嘅方面呢應該再要做啲咩嘢，同埋而家做到呢個階段嚟講呢就仲有啲咩嘢要繼續注意嘅咧？咁我哋咧就電話機接通咗咧，就是、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啦，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 系就阿主持你好， 系你好。我啱啱听倾紧咧，就今日咧就政府即系寻日咧宣布咗啲措施咧，就将嗰个限制嘅范围咧就再扩大多几个国家啦。咁而家个出入境个限制里边咧，你觉得呢个咁样嘅宣布嘅决定咧，其实系咪都重要嘅，或者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我哋控制呢个疫情？ 冇錯，嗱，呢個係有作用嘅。咁但係咧，呢啲其實咧係一啲屬於行政嘅措施啊。嗱，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就住呢啲限制入境，或者咧就你俾佢入咗境之後咧，就有一啲強制性嘅檢疫安排咧。咁而家咧就住唔同地方嗰個處理方法咧，其實都幾參差下嘅。嗱，譬如內地為例咧，就湖北省嘅非香港居民咧就唔准入啦。咁咧係喺呢個南韓咧，佢爆發最嚴重嘅大邱同埋慶尚北道咧，就都係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啲強制嘅措施咧，就同埋係唔俾入嘅。咁但係咧就啱啱新宣布咧，就喺歐洲嗰啲嘅國家同埋喺日本嘅北海道咧，咁嗰個處理嘅方法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嗰個咧就佢唔係用一個唔准佢入境嘅方法，就用一個強制檢疫嘅安排。咁視乎佢喺乜嘢地區，就如果係屬於一啲爆發嚴重嘅地區咧，就部分就指定要去隔離中心。咁部分咧就容許佢，譬如喺香港揾到有酒店住咧，就喺酒店住嘅地方裏面咧，就嗰、那個地點咧嚟到隔離。咁呢啲行政安排咧，就個原意本身就好嘅。咁但係我擔心咧，就喺唔同環節裏面咧，執行上邊咧會相當之困難。 咁你係咪簡單講，係咪你覺得即係呢個如果真係要限制嘅話，做得就比較清楚啲，同埋咧就係、是、即係明確啲。譬如話頭先你都提過啦，譬如話南韓就淨係啲部分嘅地方。咁原來意大利都係咁，而家擴大咗啦。咁係咪意思話，譬如如果你對某個國家要限制嘅話咧，可能就直頭唔能夠入境，而唔係淨話嚟到之後先做一個強制檢疫嘅，係咪咁嘅意思咧？ 嗱，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處理方法咧有一致性咧，就對於譬如航空公司嘅職員啊，就入境香港嘅旅客，就或者係酒店業咧，咁佢去跟咧會比較容易啲。嗱，咁大致上咧有幾個原則咧，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啦。第一咧就分開非本地居民同埋香港人就兩條隊處理。第二咧就係、是。有嗰啲情況下面咧，你就唔准佢入境。咁如果佢係符合嗰啲條件咧，你就唔應該俾佢入境啦。特別係一啲非香港嘅居民啦，譬如就以喺南韓為例咁啊。咁南韓咧就政府佢係喺2月25日咧，就嗰陣時就限制咧，就佢曾經去過南韓 即係所有地方嘅非香港居民咧，就係、是、拒絕佢入境嘅。嗱、 嗯， 咁當其實2月25日咧，就其實喺南韓嗰個地方咧，就佢嗰啲個案係集中兩處地點啦。咁、嗯、嗰時咧，就南韓嗰個確診個案咧，就大約係900宗、 嗯， 就未曾去到1000宗嘅。嗱、 嗯， 如果你用翻佢嗰個人口計算的比例咧，咁嗰時大約佢南韓每100萬人口咧就有20宗確診個案左右。嗱、 嗯， 如果你用翻佢呢個相同嘅標準，就嗰個國家譬如1000宗以上個案，或者佢嗰、那個確診用人口比例嘅發病率咧係20%或以上咁啊。咁、 嗯、 基本上而家咧就政府宣布咗有一啲限制嘅地方，全部都符合嘅、 嗯。 你包括咧就意大利啦、伊朗啦。法國、西班牙、德國啊，甚至乎咧就佢冇提過嘅瑞士咧、 嗯， 完全即係基本上都符合頭先我講嗰啲條件嘅。咁、 嗯、 因為咧佢瑞士咧就嗰個人口比較少，咁、 嗯、 所以咧就佢雖然大約係有490多宗確診個案啦，咁、嗯、你計翻佢嗰個人口嘅嗰、那個發病率咧，咁其實佢嗰個傳播人口的發病率都是反映它那裡那個地方的傳播的密度的、 嗯、 瑞士它那個傳播的密度呢其實現在已經去到57了、 嗯、 57呢就遠遠比起政府宣布了有一些限制措施的德國或者西班牙呢還要高、 嗯、但是反而 就沒有那麼嚴格的限制沒 錯啦，所以呢就如果你說看那些數字本身咧，就好似有啲地方咧就缺乏咗個一致性。咁、 嗯、 另外咧，就嗰啲措施，如果你係太複雜咧，就想入境嗰啲旅客，不論佢係外國人或者係香港人咁啊、 嗯， 就好難跟到。 嗯、 因為咧就呢啲，如果你係分地區有唔同做法咧，就嗰個疫情咧可以一兩日就已經完全唔同曬。同埋你今日睇到嘅數據咧，其實係反映一個星期前嗰時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係跟地區，咁當然引出一個問題咧，就係喺嗰個國家，咁佢有入境人士啦，你點去核實佢曾經有冇去過爆發嚴重嗰啲地區咧？咁、 嗯、 你基本上係完全靠佢自己咧，就自己同你講。 嗯，係啊，因為呢個好多人都提出啦，即係話你純粹靠佢報，可能就唔準，或者可能佢隱藏咗，你就唔知 嘅。你靠佢報咧，咁呢個咧就好容易就錯漏百出噶啦。 嗯， 咁你譬如喺翻法國啊、德國啊呢啲地方啊，咁如果佢唔係有去過嗰啲發病高嗰幾個地區咁啊， 嗯， 咁佢如果報話係冇，其實佢係有去過嘅， 嗯， 咁佢入嚟香港就基本上而家係冇措施嘅喎。 嗯，我问下梁啊，按照你头先一路咁讲咧，其实你会唔会都倾向于就话呢个咁样嘅限制嘅入境啊或者等等啲措施咧，系应该严格啲，即系一致咧，固然系应该系尽量，同埋系严格啲系好过咧，就系标准又唔同啦，同埋又好似有啲情况下会松散咗啦，咁系咪咁嘅要求？你觉得系会好啲咧？ 冇错，嗱，你譬如我哋睇翻澳门啦，嗱，澳门咧就佢嗰个做法咧就有個一致性，同埋咧亦都係比較嚴格啲嘅啦。一致性咧就係佢基本上同香港嘅就差唔多同時間宣布啦，早我哋一兩日。咁佢咧就法國、西班牙、德國呢啲宣布咗地方咁啊。咁嗰個國家嚟嘅所有人，佢就需要喺佢指定嘅隔離中心就隔離14日。 嗯， 佢就唔容許咧，佢自己揀酒店啊，或者翻去澳門咧，就喺佢識得嘅朋友個家居裏邊咧做嗰個隔離。 即係唔可以自我隔離咧。 咁嗱，因為咧，你如果係自我隔離咧，你用電話查，用嗰個 WhatsApp 就要佢顯示佢嗰、那個手機嘅坐標，或者你巡查咁啊。咁你巡查，你唔會永遠有人喺佢屋企樓下或者門口睇住噶嘛。咁好容易咧就嗰、那個有個誘因咧，就有部分人咧，就佢唔跟你嗰個隔離令。咁、嗯、特別香港咧，就即係都落實咗嗰、那個叫自我強制隔離措施啦、 嗯， 就過幾月啦。咁、 嗯、 呢個幾月咧，其實都已經有幾千宗嘅個案咧，有唔同程度嘅違反。咁、 嗯、 到今天咧，就都冇檢控嗰個人。 嗯，即係好鬆散啦，即係換言之嘅措施嘅執行嘅個過程啊。 你一方面咧就同大家講，我哋咧就嚴陣以待，好、 嗯、 着重咧就去防疫，着重呢啲叫限制入境啊、檢疫嘅措施。咁、 嗯、 你有幾千人 就違反嗰個隔離令， 嗯， 你又唔檢控，咁你又冇一啲改善嘅措施咧，就去改變嗰個情況啦，咁變咗，即係對公眾傳遞嗰個信息咧，就缺乏一致性。 係啊，何柏良，都想問下你啦。嗱，早前都有啲人咧係參加咗埃及團嘅，咁啊，亦都出現咗啲感染啦。咁其實係咪有啲國家嚟講咧，個疫情其實可能都可能嚴重嘅，但係就我哋又唔係好掌握，咁咧就可能照舊出團啊，等等啊咁。咁喺呢啲方面，你覺得即係應該點樣執行，或者點樣攞啲資訊比較準確啲？邊啲地方係咪應該就要早啲，或者甚至係嚴格啲限制咧？咁樣呢方面你哋嗰個意見係點咧？ 嗱，呢度咧就有另外一個嘅。面對的困難啦，因為咧就而家嗰個疫情咧就全世界都有噶啦，百幾個國家已經係有疫情噶啦。嗱，咁有部分嘅國家咧就佢各種嘅原因就冇好積極去到做嗰個化驗，咁可能係佢嗰個冇試劑啦，或者就個安排上邊咧佢未人追得上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疫情咧可能已經係好嚴重噶咯，咁只不過驗咗個數目係好少。咁佢驗咗嗰啲紙，跟住咧，就算佢係馬上就報告俾世界衞生組織啦，咁世界衞生組織知道，咁其實嗰個係數字本身咧，反映唔到佢個疫情。咁所以如果我哋純粹依賴咧，就佢通報咗去世界衞生組織嗰、那個嘅數字嚟到做一個判斷咧，咁可能佢實際嗰個疫情咧係嗰個數字比個數字咧就嚴重十倍，甚至乎幾十倍。 即系唔可靠啦，即系如果咁讲，即系如果靠净系睇佢哋上报俾个世卫嘅数字嘅话就， 嗱，如果你去回顾翻咧，就喺一月嘅时间啦，咁内地咧就起初喺武汉啊、湖北省有个疫情啦，咁初期嘅时间咧就因为佢啲试剂咧就未曾可以全国发放，咁嗰个数字咧就唔系话太多嘅，即系几百宗慢慢咁样上升嘅，咁但系就当佢嗰啲试剂咧就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咁样去到全国发放嘅时候咧，咁一发放咧你就发觉佢喺全国咧就都有疫情，咁尤其是咧就喺湖北省咧就嗰啲确诊嘅数字咧可以话几何级数咁样去上升，咁其实类似呢啲情况咧就算喺歐洲啊，甚至乎美國啊，都有呢個現象。咁所以如果你喺啲中東嘅國家咧，就埃及啊，或者係其他鄰近嘅地方咁啊，咁我好懷疑咧，就都有類似咁嘅情況。 咁而家內地咧， 印度可能都係一個例子㗎，可能都係有呢個情況。 係，如果咁講，你係咪都要同意即係話，其實暫時應該係，如果真係謹慎啲，應該係唔好外遊，係最保障或者最安全。 嗱，如果你講我哋香港人咧，一定係暫時唔好外遊噶啦，因為咧就你去睇世界衞生組織或者香港我哋衞生署嗰啲嘅資訊，你見到有啲國家咧就好少個案，就單位數字嘅，甚至乎有一啲，咁可能佢嗰個國家冇做化驗啫，唔等於嗰度冇疫情喎。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劉柏良。啱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咁啱啱佢講到咧就係到底咧好多外國嘅數字咧就因為可能即係檢測都唔係咁嚴謹啊，就可能都唔係好信得過噶。咁大家如果對於個疫情嘅對於旅遊業界嘅影響啊，同埋咧就到底你想分係咪想同佢分享一啲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同大家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唔知点解咧，有唔少网友同埋听众咧结婚啊，有听众咧就问我点样可以将个婚姻嘅誓词讲得好听啲咧？有冇啲咩地方？如果系用英文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咁我哋一齐读一读呢个咁嘅 oath。I call upon all persons here present to witness that. I call upon all persons here present. Present 咧，我哋通常中间用个 z 音嘅。Okay, I call upon all persons here present to witness that I Uncle Seal 咧，系 do take thee, do take thee。即系我系肯定会接纳你 ，OK？ 即系将你系视为咁嘅意思。Do D O 啦，可以 stress 少少嘅呢个字。Do take the， the 即系 you 咁嘅一个旧式啲嘅英文 T H E E。 do take thee 啊，边个 to be my lawful wedded wife， OK， to be my lawful 合法嘅妻子。 wedded 咧 ，w e d d e d 咧，个 d e d 读埋出嚟嘅，另一个 syllable 嚟嘅。To be my lawful wedded wife， OK， 所以成句嚟一次。I call upon all persons here present to witness that I 啊边个 do take thee 啊边个 to be my lawful wedded wife。咁咧，听落去咧就会舒服啲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都係傾緊咧，關於個疫情咧對旅遊業界嘅影響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咧，18723111。咁電話機旁邊咧接通咗葉女士嘅，葉女士你好。 係，咁咧，我覺得咧，而家海外咧咁多新冠型病毒咧，咁我覺得咧，政府咧宣布咧星期六咧，所有嘅抵港人士咧要14日內咧過去嘅意大利啦，各所有個每一個國家啦，要入境必須入。检疫中心进行咧，即系要支援下啦。咁咧，我觉得咧，而家咧政府系做得最好嘅，同埋咧，我又好多谢咧阿林郑月娥咧去深水埗啊探啲老人家啦，同埋有邮政局探访佢哋嗰啲邮政局嘅工作人员啦。其实呢个政府咧系做得最好嘅。咁咧呢个卫生嘅防护中心咧都表示咧制定咗入境限。那個設施的了，那會考慮當地的感染人數啦。我覺得呢，現在機場呢是沒有人坐飛機的了，就算你兩個人回一班機去英國都好啦，你坐到去即是最高級的機啊，即是都是一兩個，現在呢沒有人坐飛機餐，他們自己說不要飛機餐。 明白，好啊，唔該曬咁啊，黃女士咧，似乎應該都係支持咧，暫時都唔好外遊住啦，因為可能風險都大嘅。咁啊，大家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咁我電話機旁邊亦都想接通另一位朋友咧，就係國泰航空嘅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敏嘅。咁啊，國泰嗰方面咧，就因為咧較早前咧一名咧空姐咧就初步確診咧感染新型冠狀肺炎，咁而家咧就喺威爾斯醫院嘅留醫緊嘅。咁啊，到底呢個情況咧會點樣咧？會唔會影響到再進一步影響到航空？公司的運作咧，咁我哋就同阿黃思敏傾下。個黃思敏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係你好，係啦。咁嗱，我哋睇到個新聞嘅報道咧，就話你哋嗰度有位同事啦，就係國泰嘅名空姐咧，就初步都確診咗嘅。咁佢咧就個情形咧就而家就應該都仲接受緊即係觀察嘅，係咪應該係？咁我就想請問你哋啦，已經發生咗一件事之後咧，你工作上咧，你覺得佢今次嘅感染咧係工作嗰方面即係有幾大嘅關係咧？譬如係咪飛機上面啦，一是佢係到步之後自己出喺當地做緊啲旅遊或者其他嘢時候感染到咧，個詳細嘅情況知唔知道㗎？而家你哋？ 其實詳細嘅情況咧，仲係調查當中啦。咁但係我哋。呢位同事亦都系因为執勤而需要去到外地噶嘛，咁所以呢个你话喺外地嘅情况系咪都系算系執勤当中咧？我觉得系绝对需要公司绝对需要考虑嘅。咁而佢嗰班机亦都系有一个确诊嘅乘客，咁呢个亦都有可能系感染嘅源头。 但系而家到底点感染到系未知噶系嘛？即系佢咪喺个机度做紧嘢嘅时候，有阵时。落咗機喺當地咧，咁係未知噶嘛？呢個 未知嘅 原因 係啦， 咁你話提到喺個執勤當中，即係受到呢個感染啦。咁其實喺你個做嘢嘅過程裏面咧，喺個航空公司咧，俾你嗰個防禦啊，同埋或者即係提醒你嗰啲各方面嘅資訊啊，或者防禦措施裏面咧，做得夠唔夠咧？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哋公會一直都覺得公司嘅反應係太慢，同埋唔足夠嘅。咁例如以戴口罩嚟讲啦，咁其实一月嘅时候已经开始呢个病系喺内地流行啦，咁我哋亦都有多内地过境嘅乘客，咁当时我哋都同公司拉锯咗好耐，公司先肯答应我哋可以喺所有嘅航班上面戴口罩。咁而去到佢肯俾我哋戴口罩之后呢，亦都要系我哋自己个人去負責自己的口罩，公司是不會提供的。直至到去到二月頭的時候公司才會是每一程機派一個口罩。這個是絕對不需要，即是不足夠咯。 嗯，即系你哋希望嗰个装备方面能够提供更加足够俾你哋去保障啊，等等啊，咁样。 系啊，系啊。 吓，咁另外咧，而家咧，其实你都唔需要话有啲咩隔离嘅措施，譬如到个当地咧，就翻嚟就可以继续开工噶嘛。咁呢个方面，其实你觉得有冇需要做啲功夫，点样保障更加安全啊？咁， 其实好多人去过外地翻香港都需要隔离嘅，咁我。就都實在唔係好明白點解公司或者政府係話我哋唔需要隔離，我唔覺得我哋有比其他人強嘅抵抗能力，可以防止到自己染病，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即係接受唔接受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黃思文啦，咁我先聽一節嘅交通同新聞，翻嚟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智乐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汇控48.65跌2.5，友邦保险72.1升1.5，中海油8.52跌咗5.3，小米集团11.72跌3.2，中移动57.55跌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皇冠环球集团、奥柏中国、丰盛控股、富裕控股、天彩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百应租赁、佩贤环保、泰达生物、大同集团、港桥金融。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68点，下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跌咗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日元105.03，瑞士法郎0.937，澳元0.652，加元1.37，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51。英镑兑美元1.294，欧元兑美元1.132。港金现价系报15,390，比上日收市跌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95，卖出1,663。港汇指数系106.3，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的意外啱啱清了场，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了，龙尾排到去小榄和黄珠路近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 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广东广西讲历史， 尤其60、70年代咧，喺台湾特别系一个政治嘅禁忌，因为有白色恐怖啊。直至到几时咧开始知道台湾有一个二八事变咧，就因为1989年嘅时候睇咗部电影，就叫做《悲情城市》。 呢件事其实已经系离开咗佢历史嗰个部分，而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繼續會同大家傾一啲咧係大家關心嘅議題啦。咁我哋跟住會同大家傾下咧，就關於個行政會議啦，同埋一個幾位立法會議員咧，就早前咧就去咗美國咧，就參加啲討論咧，就為呢個美國嘅呢、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就宣布一個報告咧，年度嘅報告之前咧，就同美國嗰方面咧就接觸咗啲包括智庫啊、政界嘅人物啦。咁我哋稍後咧就會同一啲咧就參加過呢個訪美團嘅啲成員啊傾下嘅。咁而今日裏邊咧，我哋有我哋嘅評論員咧，袁黎昌喺度噶。袁黎昌你好， 係陳景祥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係啊，咁我啱啱咧嗱，我哋跟住稍後呢一節咧嘅時間咧，都會傾下咧關於個即係泛民啦同埋建制嘅代表咧參與呢個美國。讲对话啦，咁我哋不如就我哋自己倾下先啦。嗱，即系呢个自由风嘅时间，我记得上个礼拜咧亦都同你一齐啊。咁咧就亦都同过即系呢个参加呢个美港对话嘅呢啲团咧，其中几位成员嘅之中嘅两位咧，就都讲过下，但系佢嗰次咧就系仲未出发噶。咁我一阵间稍后会亦都同另外两位嘅成员会倾嘅。咁今次咧佢就已经翻咗嚟噶啦。咁啊好啦，袁黎昌，我都知道你亦都一直好关心呢个美国嘅政治啦吓。咁啊再加上中美啦、中美港啦嚇，咁呢個咁嘅三角關係啦，咁喺今次呢個美港對話裏邊咧，其實都牽涉咗相當多問題嘅。咁好啦，咁不如我哋咁樣開始傾先啦。嗱，我哋睇到咧翻到嚟之後咧，就泛民嘅議員同建制嘅議員咧都各自講咗咧，佢哋今次訪美之後嘅一啲印象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訴求嘅。咁兩邊嘅意見啊，當然好唔同嘅。譬如話建制咧，就好多會強調咧對香港嘅影響啦，就經濟啊、商界嗰方面啦，咁亦都好強調香港其實就冇嘢㗎，你唔好搞咗個法例咧，到時係要打擊香港啊咁。咁而泛民方面咧，亦都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嘅，就係希望咧，就係要香港一定要符合到一啲條件。咁而香港最近喺啲人權啊、民主等等嘅問題上咧，就都失望嘅。咁尤其是係喺嗰個民主人權法案裏面傾向嗰、那個。 制裁機制咧，咁佢亦都有傾向於咧，就話咧有啲條件之下咧，其實似乎都香港咧可能要用呢個制裁啦，咁等等啲意見咧就擺曬出嚟啦。咁啊，嚟昌你同我哋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先咧？即係今次翻咗嚟之後咧，睇咗佢兩邊嘅意見啦。咁我諗你都我都知道你好留意緊咧，因為三月幾應該佢哋會有一個報告出啦，係咪？ 係。 咁啊，到底你會預測到咧今次美國出呢個報告裏邊咧，其實會點寫咧？關於香港呢部分？ 咁由於而家係現存係有美國香港政策法同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兩個唔同嘅法案啦。咁香港政策法其實要喺三月今個月之內其實要出報告啦。咁所以其實究竟呢個會議會幾影響到喺今個月之內要出嘅報告，其實可能個影響相對地冇咁大嘅。咁而第二份就係由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上個月在上年11月20幾號通過了，所以其實一定要在5月之內是要提交第一個報告。咁其實呢兩個法案以前一早已經定落嚟嘅香港政策法，其實只不過係俾美國一個所謂叫否決權啦，即係我可以俾香港一個獨立關稅區，或者收翻去。但係由於美國其實都有好多利益喺香港度，所以其實佢呢個係唔容易做嘅。咁但係自從佢通過咗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佢美方仲可以去加入好多條款啦，甚至佢嘅要求啊、期望啊，或者有啲制裁名單啊，各方面咁樣。咁當然其實而家當然就算我相信嗰七位行政會議成員同埋議員去過之後，其實我諗佢哋都係知啲唔知啲嘅，因為我諗個報道都係咁樣。咁但係咁但係我相信其實第一份報告出咗之後，咁個風向會比較明朗啲啦。咁咁所以呢排你會見到除咗呢七位立法會同行政會議嘅成員過去之後，其實譬如有啲年青嘅政團，包括香港眾志咁樣，亦都係開咗佢個記者會啦。其實佢都係想敦促美方係行使制裁嘅。咁畢竟其實今次係一個第一次嘅會係第一份嘅報告啦，或者第一次佢採取行動，或者叫所謂年檢啦。咁呢個其實將會好影響到嚟緊喺可能疫情比較可以穩定落嚟或者平息之後，究竟香港而家之前經歷緊嘅反修例運動，其實個去向係咁樣，亦都你會見到香港今年亦都係一個選舉年啦，即係立法會大選係九月就會嚟到。咁如果政府或者可能甚至一啲建制派人士係遭到制裁嘅，可能係會為泛民或者民主派嗰邊，其實個士氣會一個幾大嘅提升啦。但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而家美國好明顯，其實佢因為呢、這個肺炎嘅疫情，其實已經搞到特朗普已經好焦頭爛額啦。我相信暫時其實我諗即係如果特別亦都係聽過行會成員對開嘅聯合記者會個匯報，其實都聽到可能真係相對地係冇咁容易會係制裁，即係制裁嘅門檻亦都有翻上高。但我哋亦都琴日可能有一段新聞，可能都有一個啟示性咧，就係、是、其實而家白宮傳出，其實佢所而家關注嘅同中方嘅關係，就係話主要都係集中翻喺之前嗰、那個貿易談判入邊，即係中方係決定係同意去買啲嘢嘅。咁而家白宮所關注就係話，首先我可以俾你遲啲先買，但係你一定要買足咁多，但係你又亦都要確保你個疫情比較穩定咗之後。你中國全面復工之後咧，你個出口又唔可以大升，而令到中美貿易嘅逆差擴大。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入邊係好多好細節性嘅美方向中方要求，所以你見到其實美方而家當然某程度，我相信係對呢個人權與民主法案相對或者佢隨之而來嘅制裁，其實相對地個興趣係不大。佢基本上係想中國係履行咗喺佢個貿易談判入邊個協議入邊嘅一啲條款。 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美國對即係對華政策嗰個轉趨強硬咧，都係一個美國自己嘅國策咯。可以講下，其實都唔係特朗普啦。我哋知道即係話由奧巴馬嘅年代開始啊，重返亞太已經一直係走一條咁嘅路線啦。咁但係咧就翻翻嚟香港咧就有啲唔同啦，因為咧香港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特殊啲啦，叫一國兩制啊。咁袁黎昌，你頭先你提過嗰個即係香港政策法咧嚇，咁啊三月會出個報告啦。咁我自己記得咧，因為香港政策 法咧係喺呢個回歸前已經做咗噶啦嘛，先定立咗。 係1992年已經有。 咁啊，歷嚟咧公佈咧其實都好温和嘅。好温和，基本上咧就係好多事發生過咧，就係當時都有多人啦，即係泛民又好，或者其他都哇，依次又發生咁嘅事啦，希望能夠喺個獨立關稅區裏美國做啲嘢，但係從來冇嘅，而且個寫個方法都好正面添嘅。咁但係今次裏面咧就多多一個啦，我哋講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有個新嘅條款啊，會唔會因此而多多一個平台一個工具，令到美國可以咧做一啲比較強硬啲嘅事情咧？咁按照你睇嘅分析咧，就話嗰個制裁嘅門檻就好高嘅，同埋咧就雖然。我哋话咧就美国成个对华政策改咗啦，但系似乎而家咧经过今次个新冠肺炎疫情咧，似乎美国都真系个立场有啲软化咗啲啦。我觉得，因为你喺个经济上咧，正如你喺讲啦，特朗普我相信都几重创佢噶，股市又大跌，咁啊贸易嗰方面咧，咁今日我见到有啲咧就系当然系中方嘅。消息啦，就話咧，就其實而家由口罩啦，當時都話想要加關税，咁而家聽講話慢慢咧靜靜地都放咗噶啦，已經即係，因為佢真係需要一啲好多由內地出產嘅東西入翻去內地啊嘛，入翻去美國啊嘛。咁好啦，咁我不如因為呢個時間咧，袁利昌，我不如同阿陳志思傾一傾先，好唔好啊？咁啊，陳志思咧就係其中一位咧，就係行會嘅成員裏邊咧，就係訪美咧，就係同美國嗰邊見過面嘅。咁啊，陳志思。 是 你呢度啦， 李常你好，喺度。 你好，你好，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咧，就今次你哋呢个访美团就翻晒嚟啦，系咪？亦都记者会都讲咗部分你哋嘅意见啦。咁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即系简单总结一下啦？今次你觉得翻咗嚟之后，你观察咧，其实美国喺呢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咩行动会做咧？你觉得？ 首先咧，我哋就今次我哋有七位嘅香港嘅叫做政客啦，我有包括其实其他嘅六位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始终当中有三位亦都系行会成员，咁所以变咗大家就觉得好似系行会成员出席，咁其实都唔系咁嘅。我相信美方都系以我哋个人身份邀请嘅。原本我咧就一早系飞咗 no 嘅，佢好早揾我嘅，因为点解咧？佢个时间系同我开。人大咧係啱啱係即係同一時間，咁所以我一早係 no 咗佢。點不知後來人大都要延遲，咁所以我差唔多係一個禮拜前我先應承佢去嘅。咁我咁所以我其實之前就冇即係唔知道呢個對話係點樣模式嘅。但我知道阿葉太咧，佢就葉劉淑儀咧，佢就上一年就去過嘅。咁上一年去嗰陣時候咧，就據我知道咧，就其實真係有。美國華盛頓一啲嘅即係國會議員係出席嘅，但係今次的安排就係冇嘅。今次的安排主要都係官員，佢有喺個State Department 啦，即係喺個國務院嗰度負責，就係主要都係負責即係中國啊、香港啲官員啦。本來仲有多啲人嘅，但因為正正亦都有疫情個影響啦，所以我知道佢原來有十幾人嘅出席嘅喺美方，但最終嚟到咧係有五位啫，五位包括就係佢哋嗰個嘅，即係除咗香港總領事之外咧，亦都有個副助理嘅國務卿啦，負責香港、中國啦，咁啊出席嘅。咁而我哋嗰兩日半當中咧，其實唔係即係大家即係去之前，大家都好似覺得好似以為就在香港人權。与民主法案其实不是的。其实那个议题只不过是我们其中一个因为我们分开两日半呢就分开上午有两次下午有两次这样的。而这个即是讨论香港与美国的关系当中入面讲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呢是在之后早的其中一次。其他时间呢我们又要讲经济上比如香港和美国经济方面的关系啊怎样可以保持加强啊。另一次就講到喺文化啊、教育交流啊，另一個咧就係講中美嘅關係啊、中美經濟關係啊，仲有一節咧就係佢揾咗個啲嘅調解員就嚟話啊點樣即係希望啊傳授啲調解嘅方式俾我哋大家咁樣嘅 咁佢想針對邊啲嘢嘅去做調解咧，或者點解要同你哋要講嘅關於調解嘅問題咧？ 我相信可能佢覺得係咪香港有咁多分歧嘅，佢覺得係咪都即係有個調解嘅方式嚟去俾下我哋做一個參考啦嚇。咁所以頭先聽我咁講咧，其實喺人權民主法案嗰度咧，係只係一節嘅啫。咁一節就係大約個零鐘頭到啦。冇應該有差唔多兩個鐘頭到啦。咁但喺嗰兩鐘之中咧，係講好多嘢嘅，就唔係即係大家好似。而家最近最多人講就話制裁，其實制裁呢樣嘢咧係好少時間嘅啫。但係佢有一段時間咧就係首先佢有個美國嘅官員咧 就係、是、解釋咗點解有一條法案，同埋點解佢想做呢樣嘢嘅背後目的係乜乜乜。咁佢用嗰時係解釋嘅。咁啊，咁啊，所以真正講話制裁咧，就唔係即係個主打。咁同埋佢亦都解釋咗話，其實依、這個要求個門檻好高嘅，即係咁我，但我又唔方便講太多，因為佢我哋大家。呢、這個會大家係因為係個模式係話我哋唔可以去曲人哋啲嘢嘅，我又唔喺度講啊。不過大概嘅情形就係咁樣啦嚇。 嗯嗯，所以你覺得其實頭先按照你嘅講法咧，陳志思就話其實佢個討論範圍、個交流範圍都好多嘅，即係唔係淨係咁集中個法例，亦都唔係咁集中咧就係講個制裁嘅問題。 直情唔係咯，即係我初初去到都以為係咪去到我到時都要去。解話啊，講下香港情形啊，可能乜乜，咁就唔係咁嘅。當然我有自己發言權啦，即係講啦。但係佢就個重點唔係講一樣嘢噶嘛。咁但係咧嗱，因為我知道坊間有好多我哋出席嘅人有唔同講唔同嘢啦。嗱，我想澄清就係咧，除咗我頭先講嗰兩日半正式開會以外，咁正式開會廖長江議員提醒我咧，就大約九個鐘頭嘅。咁但係其實九個鐘頭以外仲好多時間噶嘛，休息時間啊，食飯時間啊，好多。短休啊，其實當中咧，我哋個別七位都有唔同嘅時間同美方嗰啲官員去見面同埋傾偈嘅。咁喺嗰度，大家有冇同啲官員講咩咧？我就唔知啦，係咪啊？即係可能佢哋喺我估啦，有泛民議員亦都可能透過佢哋有多空呢啲時間啦，可以同美方官員表達佢嘅睇法噶嘛。嗰啲我就唔知佢講咗咩啦。但你話喺真正公開大家。所有人參與個會嘅時候咧，就基本上頭先我所講嗰啲範圍嚟嘅。 陳志思啊，你又傾完之後咧，你嘅印象啊，你覺得咧，其實美國喺而家依個時間下邊咧，最關心緊香港嗰個議題啲乜嘢嘢咧？ 嗱，佢哋由頭至尾咧，都係從一個話想繼續保持香港一國兩制呢個目的。所以佢就算話佢呢條法案都係希望目的就係更加保護香港一國兩制嘅。咁老實講句，我同佢講話，我同我哋香港人一樣咁嘅睇法嘅喎，我哋個個都係想繼續呢樣。 咁但係個演繹上，大家可能好唔同嘅噃，即係佢個理解嘅一國兩制同埋你哋理解嗰、那個。 咁唔係總體理解一樣，咁即係香港嘅模式繼續啦，係咪啊？即係話我哋嗰、那個法治啊，我哋嗰個嘅經濟嘅模式係保持嘅。所以佢哋、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話？佢其他幾節係講別急，係經濟上、一國兩制點樣繼續延續甚至話喺文化交流方面，佢又係點樣講啊？即係所以其實都喺翻一國兩制依個嘅點樣保持佢嘅獨特性，即係呢個方向度講嘅 但係你個感覺，你頭先講咧，即係話個目標雖然你話係一致啦，但係你感覺到佢而家美國，因為我哋睇媒體嘅話咧，就無論即係朝野啊，即係對依、這個。內地咧對依個北京啊嗰、那個態度其實都幾我哋叫幾唔友善嘅。咁喺你今次個過程裏面，你睇翻咧，其實會唔會係中美呢方面呢種咁樣嘅關係咧？係投射翻喺香港問題上嘅時候，會有啲唔同咧。同以前嚟講， 我完全同你頭先個分析咧有都有相同睇法，就係、是、其實可能成件事都唔係我哋香港，都可能因為係喺中美兩個國家嘅角力中。香港只不過啱啱，因為我出現咗咁嘅事件啊，有咁嘅社會事件，好多就變咗一個議題出嚟。即係我自己感覺到就係佢哋更加重視就係中美嘅。其實頭先我咪講咗，我哋其中一節咧，好長時間講中美貿易、中美嘅關係。咁其實這節咧，就講真都未必我哋去七個去到嗰嘅議員都可以講得太多，因為講真我哋都未辦好完全明白。即係。中美之間啲摩擦，不過我唯一就喺會度都講就話，喂，其實大家唔一定係永遠都係一個敵人嚟噶嘛。其實好多方面大家都係靠大家。你中美之間其實講真，如果任何一方冇咗都唔得嘅。不過當然係一個國力嚟噶，一個第一大，一個第二大嘅經濟體，咁梗係好多呢啲矛盾。咁而我睇到，因為今年又選舉年，這個我自己分析啊，選舉年一定係即係一個。會被炒作咗嘅一個嘅議題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當然香港都係中國一部分，咁變咗連帶性，我哋今次都係被即係拖連落去咯，我覺得係。 係啊，今次你啊，陳志思啊，你今次你去即係見完呢啲美方嘅人士之後咧，你覺得其實你哋嗰、那個即係真係對佢哋個影響有幾大嘅咧？即係到佢哋要真係起草呢個香港政策法報告啊，同埋人權與民主法案嘅時候咧，你哋嗰個同佢傾偈有冇影響嘅咧？其實或者你覺得對成件事裏邊啊， 有几大嘅份量咧？可以有 嗱，对我自己嘅理解啦。当然你话美国嘅议员，佢哋当然系会个睇法唔同嘅。其实我谂呢个成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咧，都系啲议员通过嚟去逼行政方面做嘢嘅，系嘛？所以我哋今次见嗰啲就系行政嘅官员嚟嘅。行政啲官员咧，其实佢哋对香港嘅情形咧系理解嘅，即系尤其是佢负责香港噶嘛，所以佢哋系好熟悉我哋嘅问题嘅，就唔系话佢哋完全唔识啊。反而你话啲国会嘅议员就真系未必系识噶吓，即系好多真系咩叫一国两制佢都唔知。咁但系你话呢啲负责嘅官员啊，肯定知啦，好熟香港，啲系中国精添嘅，啲负责即系喺亚洲成二三十年嘅，咁我相信佢哋会知，佢知道点样去衡量。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咧系识点样去把关嘅。但你话喺政治上啲议员就另一件事啊，即系可能佢哋会继续督促。總統啊，特朗普啊，要更加強硬啊，要可能要去更加幾多壓力啊，中國啊咁樣咁呢個就當然即係我都唔會知點樣去分析到啦。但我睇同啲官員嘅溝通當中咧，我反而覺得佢哋係即係理解嘅，佢係認識香港嘅。 係咁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鄭司司， 多謝您， 好。 啱同佢傾緊嘅就係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行政會議成員咧，都有啲立法會嘅議員咧一齊去訪美咧，就係傾關於呢個香港嘅民主人權法案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發表你嘅意見嘅。咁依班議員咧就已經翻咗嚟，亦都咧就交代咗咧佢哋美國嗰度傾緊啲咩嘢噶啦。咁我先聽一節嘅新聞咧，翻嚟咧繼續同自由風傾。 上半年会录得重大亏损，期望下半年市场会改善。国泰管理层没有正面回应会否裁员，但认为早前推出的无薪假反应正面，不过目前情况多变，不排除会有其他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晚间和明日早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明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嘅，车龙排到近油麗村。咁而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落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在新界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段是挤塞车龙，一路排到近关门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意外虽然清场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车龙仍然是非常长的，龙尾去到近深井。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提提大家在元朗的平汇街，因为路陷，现在平汇街介乎孖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巴士路线包括是 68A、76K、968X、K66、K68 同埋 K73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卫生防护中心都提到，可能要当佢系严重流感咁去处理。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佢可能会有季节性啦，譬如可能夏天佢稍微会缓和少少，但系去到冬天佢又活跃翻咧，又是可能有数量增加，同埋亦都担心佢会唔会有啲基因又变一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啦，继续倾下咧，就有七名议员咧，就最近参加咗一个访美交流团咧，就倾下关于呢个美港关系法啊，同埋呢个咧就美国嘅呢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我哋呢度有今日嘅评论员啊，袁黎昌啊，同我哋一齐噶。咁袁黎昌啊，头先我同阿陈志思咧就倾咗一啲咧，就佢喺呢个访美交流翻嚟之后嘅一啲观察啦。咁你就有几多同意佢，或者系会唔会有啲回应咧？评论陈志思又讲到咧，香港嘅位置咧，其实都系因为夹住喺呢个中美之间咧，而家咁样嘅对峙里边啦。咁啊，不如你又分析下你自己点睇，即系今次佢哋去啦，同埋而家成个形势到底应该系点样睇咧？ 咁我头先听阿陈志思讲，佢话佢竟然有个调解员嘅环节，呢个好耐人寻味咧。即系我谂佢都想佢哋去调解一下，等唔好成日都件事可能爆到咁大啦。咁我哋都明白，香港始终都系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咁而美方其实都有好多利益喺度，其实即系佢系唔可能。是第一步就想去打爆你，想查禍，就想破壞咗香港或者金融中心或者一國兩制，咁呢個係必然嘅。但我哋其實喺近來喺其實抗爭者啊，同埋民主派嘅即係佢哋所吹嘅風，或者佢哋嘅發言，我諗佢哋都隱約覺得而家個風向，特別喺疫情發生咗之後，其實係隱約有啲改變啦。咁所以佢哋其實都喺度喺唔同方面都想喺度整合翻個報告，想至少喺第一次。在呢個人權法案可以出嗰個所謂叫連檢嗰度，可以制裁到香港嘅官員或者警方或者係咯，即係佢入邊嘅人士。咁所以其實反為兩邊都話大家喺度，即係大家內心好虛怯啊，大家都潑緊冷水咁啦。咁譬如泛民嗰邊，佢其實都話今年其實都是美國的選舉年，如果說特朗普發覺他的選情開始不是很對路的話，他就可以打你中國牌，到時也都會可能順便打埋這個香港牌，他也都有譬如莫乃光他都會說，可能如果根據這個Magnitsky Act， 就是說是一個人美國的去制裁一些犯了人權 的人的法案，其實本身已經可以美國總統有權力去制裁任何人㗎啦。咁可能即使佢唔用呢個人權與民主法案，咁可能會用第二個位，你今次唔制裁，咁可能會遲啲制裁。咁但係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推敲同埋猜測嚟。咁所以反為見到某程度，我覺得民主派同埋抗爭者而家係反為比較心急啲。 嗯，其實佢呢個新冠疫情之後咧，即係你都察覺到美國即係嗰方面都有啲態度轉變咗㗎，係咪咧？ 是、所以剛才都說即其實特朗普你就算在疫情爆發之前，其實他發覺他的貿易談判已經成功了，其實他都你會見到他有傾向想擺脫英派美國英派對他的牽制，因為其實有一排特別是中美關係很差的時候，其實英派其實有時都騎劫了特朗普的那特朗普，所以為什麼在個疫情裏面他都說習近平是他好好的朋友啊，或者怎樣那所以剛才我都講到其實他現在美方主要都是想在貿易方面上面着物 多啲，其實某程度都係一個一脈相承嘅對沖嘅政策嚟。 嗯，係好啊。咁嗱，我哋傾到呢度咧，就我哋不如亦都加入莫乃光同我哋傾一傾啦。咁莫乃光咧就係資訊科技界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今次裏邊咧呢個七人嘅團啊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莫乃光。 你好，系警察， 你好啊，你好啊，我啱啱听倾开啦，咁咧就系你都已经啱啱访美嗰度翻嚟啦，咁啊，不如由你讲下先啦，你自己嘅观察对于美国今次里边咧同你哋接触咧，你感觉到佢哋对香港呢方面嘅睇法会点样啊？ 今次嘅就访美嗰、那个我哋香港嗰方面参与嘅人士咧，其实仲有一位噶、我哋成日都讲漏咗佢嘅，因为除咗四位行会嘅建制派成员同埋我哋三位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之外，其实仲有一位系香港政府驻华盛顿嘅专员啦，咁经贸办嘅主管啦，咁所以其实就有八个人嘅。咁但系我觉得成个会议咧，美方都系即系其实系一个工作会议嘅性质啦，因为今次嚟講，參與嘅人士之中咧，其實最主要嘅都係嚟自領事館嘅幾位官員，再加埋咧，呢、一個國務院同埋喺呢一個眾議院嗰度嘅一位主要係民主黨嗰方面嘅領導啦，佢哋嘅 staff 啦，佢哋嘅所謂助理啦，咁當然佢哋啲助理就好高級嘅，即係好話得事嘅，即係好處理政策係好直接嘅。咁今次嚟講，我覺得聽翻佢哋對香港嗰個解讀同埋佢哋嘅認知咧，都係好充分嘅，即係唔會理我哋要好詳細咁同佢解釋嗱，香港發生緊乜事？7月21日發生過咩事？佢哋其實好清楚， 佢了解嘅，即係你覺得佢哋 了解，完全了解，因為呢班嘅官員咧，即係包括譬如國務院，咁佢負責嘅就係咩咧？佢負責係中國、台灣、蒙古、香港嘅政策，咁佢直接係負責呢樣嘢嘅。香港領事館更香港即係駐美嘅，點解美國領事館嘅駐香港嘅官員更加係啦。其實個報告本身都係嘅。即係好多最基本嘅初稿，過去嚟講喺個政策法嗰個下面嘅報告係佢哋撰寫嘅。嗱，今次個報告就會複雜啲嘅，因為始終你過咗嗰個民權人主法之後咧，就涉及嘅政府部門、美國政府部門係會比較多嘅，商務部啊等等。咁變咗咧，佢哋要可能有個新嘅格式，咁佢哋似乎都仲喺度做緊一啲功夫，咁所以就冇冇話好似去年嘅情況或者之前咧，大抵嚟講都係大概三月就會出嗰份報告噶啦。咁今次會遲啲嘅，咁遲啲咧，但係就你話係唔係代表有啲即係我相信唔需要解讀得太多，話係咪遲咗就係為乜嘢嘢？工作上同埋甚至乎而家有少少係關於嗰個疫情咧，可能都即係會好多嘢都會騰慢咗少少。我哋有討論過，香港人有好多都好得關注嗰個制裁嘅問題啦。咁制裁問題上面，我就有部分同建制派同事嗰個解讀就未必一樣嘅，佢哋就似乎出嚟講嗰個解讀就係話啊門檻好高，所以就你都唔會做㗎啦咁樣。咁但係門檻呢，其實今次即係大家解釋咗，即係其實就唔係特別高，係用返一貫美國喺呢個全球 Melinsky Act， 即係對於一啲認為對人權有侵犯嘅人士，無論佢來自咩國家，其實都本身係有一個咁嘅法例嘅，咁就係可以做話，即係基本上成日講過話唔俾佢入境美國，唔俾 visa 佢啦，同埋係嗰個即係如果有美國資產嘅可以凍結佢啦。咁嗰個的確係。唔係話隨便你說了算咧，咁就我哋就話啊，美國就會制裁佢啦。佢係有一個標準嘅，但個標準並非因為依個人權民主法所以高咗。其實民權人主法都係反而就係佢哋解釋俾我哋聽，即係就係你國會通過咗個法例，就即係某程度上提醒翻，同埋咧提醒翻個政府，即係總統啦，就即係話喂，你要特別對依個國家咧或者地區咧發生咗咩問題咧？你就即刻咧就要，即係你要行動啊！咁其實就其實反而係一種政治壓力嚟嘅。咁我哋覺得而家嚟講咧，仍然係你若果淨係話即係門檻好高啊，唔會罰我哋啊，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反而係建制派嘅佢嘅想法，佢希望見到嘅嘢，而唔係美方向我哋溝通嘅一個説法咯。 系啊，莫立光啊，我哋睇到即系话个报道啦，同埋即系俾我哋嘅感觉观感啊，就觉得你哋其实泛民呢边咧就好想过渡嘅时候，其实就做一样嘢，就系推动呢个制裁嘅。呢、這个大家观察有冇错？即系嗱，你头先讲个门槛呢个问题啦。咁其实你哋即系俾到我哋睇咧，其实都想要推动去利用，即系推动美国希望利用呢个制裁咧，系甚至系针对好具体地有一啲叫官员嘅。你哋系咪今次里面其中一个作用或者过到去咧？系想做呢个游说咧？ 我觉得唔可以否认我哋系有呢一个谂法嘅，因为你承认我觉得我哋应该要知道嘅就系、是我哋民主派大体嚟讲系支持。去年是通过这个民主及人权及民主法。咁通过咗嘅其实当时内容之中亦都包括有制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见到呢有一个讯息出嚟係落实呢条法例。喺佢个报告方面当然係包括比较以前係作为一个报告淨係就话、你去年做咗啲咩好似唔係咁好喎、即係有个比较上清楚嘅姿态，甚至乎而家讲呢係属于一个所谓 certification 嘅，係一个某程度上验证你嗱、你而家合格啦咁样，或者唔合格喎。咁你话咗系唔合格嘅，就梗系会有一啲嘅措施，要希望你将来要改变噶嘛，而唔系纯粹就系我希望你穿好啲啦咁样。呢、个正正就系以前嗰、那个政策法不足嘅地方。咁、所以而家若果多咗呢一个叫做一啲制裁嘅可能性，我都见到近期大家见到好多民间嘅团体，特别系因为警暴嘅原因咧，系喺呢一方面系有一个好强嘅一个诉求嘅。咁、我哋去到亦都系将呢一个诉求，其实我哋三个都有反映翻俾美方，就系话咁当然啦，佢哋有部分官员喺香港都见得好清楚嘅啦，就系香港市民其实喺呢方面咧，对呢个法例通过咗。支持呢个法例通过嘅市民呢，其实好明显呢係有一个呢方面即係、就是、希望见到一啲适当嘅制裁呢一个嘅诉求 嘅。咁、你哋有冇提交嗰啲名单係正式提出嚟，即係譬如话呢啲名单就係需要用个制裁嘅时候係 喺会上面，我哋就冇提供一个名单、但係好似几位同事特别有谭文豪呢两日都有提到、其实就亦都佢亦都有特别提到，就係话会譬如我哋都要求係会唔会有一个嘅机制，係我可能香港嘅人士或者团体呢係可以将一啲嘅建议是提交给美方的。咁当然啦，你话其实佢哋你我哋直接向美方嘅官员包括领事馆嗰度提供呢个资料，咁都可以。嚟緊嘅一两个月，我相信都好多团体，有啲亦都譬如众志啊等等其他民间团体都出嚟讲咗佢哋会咁做。网上面当然好多唔同嘅名单。我今次去到亦都见过香港民主委员会嘅朋友，咁佢哋主要就係美国美籍嘅香港人啦、就喺嗰边一路多年嚟，同埋近期即係、就是、去年就组织咗呢、這个美国民主委员会啦，咁、就去游说呢条法例啦，咁所以佢哋亦都係其实啱我哋见完呢班嘅官员之后呢，有部分啦，就是、主要係美国国会嗰方面嘅 staff 啦，咁其实佢哋刚刚亦都係星期一呢就係同佢哋会面嘅，咁亦都係推动就係即係点样去落实呢条法例。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会继续同美国嗰方面嘅香港人呢係合作，因为始终佢哋嘅角色都重要嘅，因为呢国会议员梗係听返自己嘅唔同州份嘅国会议员，就听返自己啲选民嘅意见㗎嘛，咁佢係佢哋嘅选民，咁佢哋嗰个意见呢佢哋係会尊重嘅。咁我哋当然亦都香港呢方面配合，如果有一啲名单呢，其实我哋都希望係针对同埋都话俾香港嘅市民听呢，希望係即係有一啲美国俾我哋嘅意思就係你要多一啲嘅证据，係譬如係睇住佢哋喺法例入面就住几个方面其实都有寫清楚，係例如係边啲例子嘅，例如佢寫咗三样嘢，就係话非法嘅移交，即係譬如疑犯啊嗰类嘅非法嘅移交，咁大家諗就諗起即係铜锣湾事件嗰类嘅情况啦。第二个就係一啲arbitrary detention， 即是你收禁是无理的收禁，同埋第三呢就是酷刑，对任何人士的酷刑。但是亦都加咗一个，咁当然就阔一啲啦，就冇咁清楚，就是话其他触犯全世界即是国际人权标准的一啲嘅行为，即是一啲触犯呢方面嘅一啲嘅 violations 咁样。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呢 有佢好直接好讲得好清楚嘅头先嗰啲嘢，有啲咧就系、是比较阔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即系建制派就觉得咁一句就系话、香港冇发生呢啲嘢啊咁样。咁但系好多市民都觉得你话冇 torture 即系酷刑，你话冇arbitrary detention、即系嗰啲嘅不合理嘅收禁呢种咧，我相信好多市民即系你话新屋岭啊等等好多例子。都會覺得係發生咗喎，咁而家嘅問題就係喺美方，咁當然佢冇可以講得好清楚話需要你有啲咩嘅證據或者點，咁當然我又唔可以靠香港政府去拉人噶嘛，佢唔會拉噶嘛，咁所以呢、這、一個所謂舉證嘅可能就即係話有冇證據，有邊啲人係落呢啲嘅命令嘅咧？邊啲係呢方面嘅，譬如作現場嘅指揮官咧之類，咁呢啲都係可能一啲我哋可能可以集中嘅一啲嘅角度。咁當然我哋都知道有啲主要主事嘅官員，咁佢都要負責嘅。譬如今日阿譚文豪提過，警務處長啊、保安局局長啊等等呢啲，咁我諗呢啲都係我哋集中嘅一啲對象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莫禮剛。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資訊科技界嘅立法會議員啊莫乃光咧，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有七名議員咧去到一個訪美交流嘅時候咧提到關於香港嘅人權與民主法案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袁黎昌你仲喺度啊？袁昌 係 你覺得你會點樣回應莫乃光嘅講法？因為莫乃光咧就講到咧就話似乎其實都係有條件嘅，同埋咧就係未必話真係唔用呢個制裁嘅。你覺得個可能性有幾大啊？其實 這個其實都兩邊都各執一詞，好難判斷。但係我會明，即係我諗其實泛民嗰邊佢都想去了解多啲。既然建制都話門檻高，咁可能我哋都睇報道都話啦，譬如莫乃光都係強調同埋重申應該用喺較早前之前郭榮亨提出過嘅一個五大條件嚟做一啲準則啦。咁我諗其實都係呢、這個會都係有一個叫做係咯 rule setting 嘅作用嘅。可能有啲嘢其實都仲未認識成形嘅，係需要大家再摸完底，再去有一個新嘅共識咁樣。 但係我覺得佢個制裁咁啦，即係我咁睇啦，即係話你制裁當然就你可以俾個名單。咁如果美方就真係會出招嘅話咧，就成事啦。咁但係制裁呢個官員係只一個手段嚟嘅啫。其實你係想有啲目的係嘛？透過呢個制裁達到某啲目的噶嘛？你覺得其實呢個制裁嚟講，如果以泛民或者對香港嚟講，呢個目的係咪可以達得到咧？同埋其實呢個目的會係啲咩嘢咧？其實 比較難，因為其實頭先莫乃光都講到你要提供到證據，提出到證據出嚟先得。咁而家其實就係點解我哋係咯？而家你話反修例運動，其實而家算唔算係仲繼續緊落去？話已經係去到第九個月，就係好多呢啲譬如八三一事件啊，係咯七二一，好多都係一個謎團嚟嘅，都譬如連啲基本嘅嗰啲 video footage 嗰啲可以係啦，即係閉路電視嘅片段啦，所有嗰啲都攞唔到出嚟。咁當然之前有消息話由於今次嘅會議其實可能建制方面甚至警方都願意將嗰啲片段可以攞出嚟嚟證明佢哋可能冇做呢啲嘢，但係後來我見新聞亦都又冇乜點提到呢樣嘢，咁可能大家都仲喺度。都仲喺度觀望緊。 係啊，咁自由風嘅電話係18723111，咁大家如果興趣討論一下咧，關於啲七位議員去訪美之後交流咧，到底你有冇咩特別意見想同我傾下咧？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就有聽眾阿石先生打通咗啦。阿石先生你好， 你好，係你好啊，陳景祥啊，袁生，係我發覺咧個作用唔大啊。因为咧，佢闩埋门打仔，我哋香港人咧求救无门，咁咧就向外边去帮助，根本人哋帮助唔到你几多嘢嘅。你睇下，你今次去美国咧，人哋只不过系用咗两个钟头。嗱，陈志思讲两个钟头嚟讲你呢个 topic 嘅嘢，你而家嗱，陈志思讲话，因为香港嘅选举年就。好似意思講就話，即係啲泛民係炒作，美國又亦都係選舉年喎，咁美國可能會利用呢個籌碼，佢利用咧講同中國講嘅嗱，而家你香港有咁嘅問題，你唔解決咧，我哋就去抵制你香港乜乜乜乜乜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啊 美國啊，雖然參議院、眾議院都通過咗呢個法案咧，我諗制裁香港嘅唔會好大嘅，嚇、所以咧啲嗰啲建制派咧、我諗覺得係沾沾自喜嘅，應該，呢啲係我意見嚟嘅，唔該。 好，唔該曬石先生。咁啊，到底係咪真係沾沾自喜咧？真係有幾大嘅可能，真係會做一啲制裁等等咧？咁我哋仲要觀察啦。咁啊，電話係1872311，咁啊接通咗咧，另外仲有一位阿譚先生嘅，譚先生。 系啊，你两位好啊， 请讲。 嗱，咁我想讲下咧，阿正阿莫乃光提到咧，就系话咧，一个叫人权法里边咧，就唔能够有咩暴力虐待啊之类嘅。咁我想问声，当日佢有冇谴责过美国对呢个关塔那摩基地嘅嗰班战俘被虐待嘅情况，佢哋反问有冇出个声咧？而佢今日香港依家嗰班黑衣人，佢哋去一个暴力，去令到香港有一啲叫老百姓或者人民受伤，或者破坏咗某啲嘢。而他哋泛民議員一路都講話同呢班暴力唔割席，我想問一下我哋可以點樣去話俾美國聽，去譴責呢班人咧，同呢啲黑衣人唔割席嘅？咁我哋點制裁呢班人咧？嗱，你想請教一下你兩位啦。啊，咁節目你哋香港電台講説話助紂為虐，咁我想問一下我哋應該點譴責你哋香港電台咧？好多嘢你哋講成日都話，我哋要嘅係要點樣民主咁講。OK， 唔緊要，你哋唔好講一套做一套，甚至乎你哋家下接聽電話，你哋都有篩選。 好。 OK， 我講係。 唔該曬你。系啊，啱啱就是谭先生啊，咁啊，到底啊，谭生就觉得系咪真系借助呢咁嘅机会咧，系去打击呢、這个即系政府咧咁？咁啊，袁黎昌你点睇啊？ 咁头先莫乃光都提到啦，主要嗰个门槛就系包括非法移交啊、禁锢同埋酷刑啦。咁当然美国佢拣关塔那摩基地，就系因为佢正正系即系唔受美国嗰个 jurisdiction 嗰个影响，系佢一个。 好巧妙嘅安排， 系巧妙嘅安排，同埋咁佢通常会声称系呢啲恐怖分子嚟啦。咁我哋相信，即使我哋香港嘅所谓黑衫人，我谂暂时都未去到恐怖分子呢个地步嘅。咁我谂我哋两个都要澄清一下，我哋其实都系即系都系香港电台揾翻嚟嘅嘉宾主持同埋评论员嚟，唔可以代表港台嘅雇员讲嘢嘅。 我谂即系每一个人嘅言论咧，即系而家尤其是喺咁嘅政治氣候之下啦嚇，咁啊最好嘅判斷都咁，真係要交由觀眾或者係聽眾去做評論啦嚇。咁我哋繼續仲有少少時間傾下啲咁嘅原來出下。其實你今次咧，你覺得真真正正咧，依七名議員去完出翻去之後咧，其實真正對美國華府啊，最後對香港嘅政策影響有幾大咧？ 我諗大家要睇下而家美國真正嘅利益喺邊度咯。咁而家你突然之間又重新掀起翻個運動，或者係整到香港可能有啲混亂。其實我認為呢個未必係符合到喺現階段美國嘅利益，因為你會見到可能香港眾志或者其他香港有啲學界嘅代表都話，其實係港人可以配合呢個國際社會去同中方長期抗爭。咁但係其實抗爭係咪真係對美國？而家系有利咧，咁呢个佢哋都要好地谂清楚。 袁黎昌，我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26宗。新增患者分别是一名国泰空姐和一个埃及旅行团的5名成员，另外有3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有关的埃及旅行团共有9人，其中8人已经确诊，包括导游，另外1人的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中心认为情况很厉害，未知当地是否有爆发。至於確診的空姐，曾經在接載過一名東莞確診病人的航班 CX320 上面工作。有關航班3月7日由西班牙馬德里返港，認為兩人在馬德里感染的機會大。有傳染病醫生說，飛機上的過濾系統較醫院隔離病房好，市民不用過分擔心。永安旅游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发展，决定取消即日至到本月31日出发的埃及团和欧洲线旅行团，纯英国和北欧行程除外。受影响的顾客可以选择转往其他旅行团，保留团费6个月，或者是扣除手续费之后退回团费。 中環又宣布，即日起至到本月底，除了土耳其團之外，所有歐洲團都會取消，包括東歐、西歐、北歐、西班牙、葡萄牙和俄羅斯等。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說，取消十多個團，近300名顧客受到影響，已經聯絡他們，大部分人選擇保留團費，少部分人選擇退款，並沒有客人轉團。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澄清，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泰國的安排不變。總領事館下午5點多在社交專頁說，有報道指泰國政府取消一些免簽證的協議，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就此聲明，基於協議屬於雙邊協議，因此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將不會受影響。泰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兩名在曼谷國際機場工作的移民局職員確診。較早時，路透社和泰國傳媒報導，泰國取消香港、南韓和意大利旅客的免簽證入境安排。印尼出現首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確診病例累計27宗。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死者是一名53歲英國女子，在巴黎一間醫院不治。印尼衛生部表示，死者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壓等長期病患，在入院接受治療時候，病情已經處於危急狀態，已經通知死者所屬的國家的大使館，會安排將遺體送回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多雲，晚間和明日早上有幾陣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明晚沿岸有薄霧，氣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潮濕有霧，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進，較早時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近住東亞花園的壞車已經拖走了，天橋的封路重開，不過車龍就有待消散，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都仲係比較擠塞一啲㗎，跟住洋屋道口嗰段咧係有車龍，龍尾排到去近關門口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喺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過海嘅龍尾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嘅龍尾喺蘆湖街，東隧香港過去九龍東行嘅龍尾喺東港中心。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思瑞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一个人对于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讲政治， 一个叫做终身制，一个叫做呢个世袭制，所以就呢个中国特色咧，我哋就想谈一谈呢个官二代。 呢个喺文革嗰阵时咧就冇官二代呢个讲法，就讲红二代。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 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會傾一傾下關於教育局咧，就會安排呢個分階段復課嘅問題嘅。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呢個肺炎新冠肺炎之後咧，就香港呢度都停課啦。咁咧就政府就曾經講過咧，就話咧最早咧就可以安排咧4月20日復課嘅。咁但係呢個港大嘅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啦，同埋中大嘅教授許樹昌咧，就最近都分別講咗咧，就要係連續28日咧冇本地個案咧，香港學校先至可以考慮咧分階段復課嘅。咁啊，自由風咧，一間可能圍繞呢個話題會同大家傾下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袁利昌啊，你自己都係喺大學教緊書啦，係咪啊？咁你其實呢個學期基本上都好似冇上過課啦，係咪？都係要喺家屋企裏邊家中上課嘅，係咪啊？ 係的確係。 咁個安排係點咧？你自己應該係點做咧？可以點做咧？ 咁我就其實冇實質嘅課嘅，咁我上個其實上個學期集中啲課就上個學期，但係當然我都係好多人就係話佢哋變咗網紅啦，變咗做KOL 啦，咁有時有啲喺軟件上啊各方面其實都其實學校都冇一個好。又冇一個好好嘅配套，令到其實好多先生都要自己摸索究竟點樣先做到一個好好嘅直播。咁亦都你又最後其實你又好難去強制啲學生去上堂。而所謂直播嘅氣氛啊，個 setting 啊，又同真正上堂又有幾大嘅差異。咁所以其實這個學期緊係咪真係有嗰個效果，其實係好成疑問。 好啊，咁我哋不如傾到呢度咧，我邀請一位教育界嘅朋友咧，就係孔偉成咧，就係聖公會嘅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啊，咁啊同我哋參與個討論嘅，孔校長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紧系啊，倾紧咧关于即系教育界嘅一个安排啦，复课嗰方面。咁啊，校长你自己觉得即系如果系4月20日到啦，即系分阶段复课咧，你自己觉得个条件成唔成熟啊？ 暂时嚟讲，如果用翻两位专家嗰个睇法啦，咁样。咁我諗都係可以嘅，即係話嗰個專家都話可以咧，就應該可以啦。即係我諗我哋站喺教育界嘅立場，就梗係希望復課係最好啦，因為對於小朋友嚟講，學校嗰個課堂、學校裏面嘅教育先至係好能夠真正係幫到佢哋，同埋佢哋真係會學得好。頭先阿袁生都講啦，就算大學生都好咧，即係。其實嗰個成效可能都有全跟學科係小學生咧咁樣。 但係校長啊，但係你講話專家個意思咧，就係邊位咧？嗱，譬如我哋頭先講嘅兩位教授咧，袁國勇同埋許樹昌咧，就係話要連續28日冇本地個案喎。咁而家4月20日嘅時候得唔得都未知嘅。 當然係啦，咁但係當然我諗專家嘅意見係緊要嘅，因為始終我哋唔係專家啦，係嘛？即係我哋我諗政府去決定復課，亦都唔係政，即係校長唔係專家。咁所以就好難去判定嘅，即係我都係睇翻兩位專家意見。咁其實阿袁國勇講得比較係鬆咗啲嘅，因為佢講緊嘅就係話如果就算個28日裏面有一啲本地個案，如果真係要復課咧，就要更加要加強嗰個防疫嗰個措施啊，或者嗰個各種嘅安排。即係我諗，我覺得佢嘅口氣就係、是、似乎就係、是、就算冇即係唔夠28日，咁係咪就真係唔復課咧？咁樣咁如果復課，我哋做多啲。一啲嘅公共衞生啊、防疫嘅呢個安排嘅話，會唔會都可以復課咧？咁樣咁，所以你問校長，即係我諗校長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我哋都睇到學生嘅需要係應該係翻學係比較真係佢哋嘅需要嚟嘅咁樣咯。 咁你頭先提到講個防疫嗰部分咧，其實如果要翻學。又要做一啲防疫嘅功夫咧，咁嗰個物資嘅供應啊，嗰方面咧，其實喺學校裏面夠唔夠嘅？ 我諗而家暫時搓手液啊、消毒啊，即係漂白水啊，曾經有段時間比較緊張啦，咁但係而家似乎都係有一定嘅供應啦，咁我諗應該係可以準備得到嘅。咁至於你話口罩咧，咁呢個就真係比較係困難嘅。咁但係係咪因為冇唔夠口罩咁就唔翻學咧？咁樣？咁呢個又即係所以點為之唔夠口罩呢咁樣？咁譬如話係咪一定要學校去供應俾老師啊、學生嘅口罩先至得嘅呢咁樣？咁似乎喺我自己個人經驗，其實喺農曆年放假之前，我都睇到嗰個疫情嘅問題。 啊，我都出咗张通告，系要求学生翻，即系六，如果当时啊六年之后翻学咧，全部嘅人咧都要戴口罩嘅。咁亦都冇家长会要求话，诶、哎、学校校长你要俾口罩我先得噶喎，咁样，因为大家都明白口罩呢样嘢系。应该是要自己去预备的咁样、 所以当时头先讲啊，校长啊，所以你头先讲要求佢带嘅时候都是学生自己带回去的 冇错冇错， 学校就不用提供， 学校是不会提供的咁、但系当然学校是有预备喺度嘅。咁你譬如话有学生佢冇真系唔记得咗带，或者有学生有困难，佢真系买唔到买即系佢冇钱买，或者佢买唔到。咁其实我哋都会系有一个即系供应会俾到佢哋噶。但是就不會一刀切、假設人人都買不到口罩，所以我每一天都要提供口罩給他們，那我想這個假設是不必要的了、因為、你在現實裡面的確是有人是買到口罩的、有人是買不到口罩的，那這個我想我們主要幫的是買不到口罩的人。 那校長照你所說、政府和教育局其實有沒有什麼承諾，或者有什麼可以保障到你們、可以已經告訴你們這樣的政府和教育局那方面 我不是很明白，因為是不是要他們有承諾我們才做到事的呢，即是 我想是大家合作而已，大家配合、就是說是不是他承諾一定有口罩這樣咁供應，咁我先至去復貨咁樣，即係我唔覺得係要咁樣。同埋咩叫有口罩嘅供應呢，咁樣你夾硬要佢一定有口罩先供應，咁佢可能供應一啲你自己都唔係太覺得理想嘅口罩，都有出現呢啲情況㗎喇、所以點解係真係由屋企人家長去預備，或者老師自己預備，佢哋先知自己嘅需要嘛。有人覺得佢好緊張，我一定係要有 BFE 嘅 VFE 嘅，即係所有嘢有齊我先至覺得嗰個口罩先戴得落口嘅。有些人覺得不需要的，是吧，所以我們提供一個口罩給他們，他們都未必滿意，可能他自己都會預備一個他認為自己很滿意的口罩。所以我自己覺得在這個口罩這個問題上面，如果因為口罩而拖遲了那個學生學習的機會，我覺得這個是不理想的。 但校長你剛才說就說如果學生回到的時候有需要，學校都可以提供，那但當時來說學校那個存貨存量是不是可以都應付到的呢？ 我哋大約有當時大約有2000個度咧，即係2000個，即、就、係、是、小朋友嘅口罩，大人口罩都係唔上咁樣嚇。咁當然你2000個咁唔夠應付咧，你一間學校700個人，真正其實平時我哋需要學生即係佢自己要攞口罩，可能都係10-0個嘅啫咁樣嚇。咁當然你話會唔會突然間好多咁，呢個好難講啦。咁當然我哋都試唔同嘅方法嘅，譬如停課期間，我哋都知道有啲家長。即係話佢屋企冇口罩，佢哋個個都冇得，即係連落下街都唔敢嘅，去落街買嘢都唔敢嘅。咁我哋都會呼籲，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你要與其要求政府有啲咩承諾，不如我哋做多啲鄰里互助即係鄰舍互助嘅嘢。所以我哋都呼籲家長有口罩嘅可以捐俾學校或者老師有多口罩多嘅捐俾學校。咁由學校嘅社工去判斷呢個家庭嘅困難、家庭嘅需要，咁我哋再去送啲口罩俾佢哋。咁我哋呼籲咗之後都收到幾百個口罩翻嚟，咁都即係陸續咁樣派俾有需要，但係未派曬嘅，因為真真正正有需要嘅家長其實唔多，係嘛？即係所以我諗呢啲 可以應付到嘅， 你鼓勵係啦，你鼓勵大家互相即係老師家長大家互相幫忙，我覺得呢種精神係緊要過你要政府要俾啲乜嘢我，俾啲咩我咁樣，即係政府係提供個空間俾我哋，提供個自由嘅空間，一個平等嘅機會，俾到我哋香港嘅市民。香港的市民其实他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去互相去帮助，以致到整个社会都可以更加可以运作到下去。 咁但如果分阶段复课呢，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呢，咁学校是不是都有些特别的措施安排的呢？因为现在讲平考 DSE 的时候，可能啲座位都要拉得远啲啦。 是 啦。尽量啲学生唔好咁多个聚集啦。 冇错啦。 咁第一返到学嘅时候你好难避免，咁你点样安排一啲特别嘅措施去应付同埋都要保障返啲小朋友个健康呢？ 明白啦。其实参考返沙士时期呢，咁我哋啲学生都系搵咗即係指定，即係自己嗰班嘅課室就嗰班課室，佢唔會去啲特別室。 哦，唔準小孩走嘅， 唔準小孩走嘅。其實沙士嗰陣已經做過㗎啦，咁所以呢啲經驗係有嘅。 咁至於你話係咪可以學到 DSE 1.6 米咧？我覺得呢個就相對會困難啦，因為個課室似乎就容許唔到你1.6米啦。咁但係我諗大家即係個距離一定係單行，即係以往可能係分組坐嘅，或者兩行拍埋一齊坐嘅，而家就一定會係隔開位坐啦。即係盡量將個 隔遠啲㗎嘛，都要 隔遠，盡量將佢隔到最遠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形式啦。咁另外就係食飯啊嗰個問題啦，咁呢個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嘅。咁有我哋諗到好多方案，譬如話會唔會有即係似啲茶餐廳咁樣啊嘛，即係整塊膠板咁樣，即係棟住，即係圍 隔開佢哋， 隔開佢哋咁樣。咁但係膠板你都要揾啦，咁樣係咪？咁會唔會真係唔食晏咧？咁樣即係我自己都設計咗個即係上堂嘅時間表嘅，即係六即係七個字一堂變咗六個字一堂嘅咁樣，咁都。其實去到12:01到咧，其實都完成得到嘅咁樣咯。啊，咁呢啲都可能係當然我哋要照顧到一啲家長嘅困難咧，即係話其實而家停課對於基層嘅家長都係有困難嘅，因為佢哋又要翻工， 要照顧啦，即係照顧。係 啦，即日本咁幾好嘅，我發覺日本原來政府會津貼啲家長咁，因為停課啲家長要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咁樣。咁但係香港比較冇呢樣嘢，咁家長又要翻工，咁如果你話與完全一刀切。學校唔會食飯嘅，咁復咗課之後咧，可能對部分家長都有困難。咁呢啲家長可能我哋都特別安排，可能佢落喺學校食飯啦。否則嘅話就可能就真係半日咧就送走翻佢哋。咁呢個係會係減少咗嗰個危險性嘅咁樣。 咁你頭先啊校長你講到話關於食飯啲安排咧，咁沙士嘅時候你又講到話有個經驗啦，即係譬如只可以留喺自己課室嘅啫。咁講翻喺沙士嘅時候，咁都可能係一樣有啲學生要食飯嘅問題嘅，當時係點樣處理？而家有冇經驗可以做翻嘅咧？ 其實當時沙士嘅經驗係半日嘅。真係冇，係真係冇留喺行食飯。但係而家會唔會即係繼續咁樣做咧？我諗呢個要真係要政府啦。啊，咁實講，即係如果你政府唔出一個指引嘅時候，學校係好難去自己決定咧。因為仲有飯盒供應商咧，因為我哋停咗課以嚟咧，咁其實飯盒供應商都有損失嘅。咁喺合約上邊嘅話，即係如果你政府宣布係半日停課嘅，咁當然就冇得好講啦，即係咁即係佢都做唔到生意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學校自己話要半日咧，咁其實從飯商嗰個合約上面咧，就需要有個協議啦咁樣。咁當然就會有啲困難嘅咁樣。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孔慧成校長。咁啊，孔慧成校長咧就係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嘅校長嚟嘅。咁啊，啱啱傾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就將會安排分階段復課，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旁邊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張先生嘅已經啊，張生， 你好， 你好，主席， 請講， 姓張嘅，咁我發覺即係喺講復課呢度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就冇講到一個即係特殊學校嗰個界別嘅，咁我本身喺特殊學校嗰度做啦，咁就即係。讀上校裏面的學生呢其實即係有啲自閉症啊或者佢有啲係即係弱智嘅兒童呢其實佢嗰個智能或者個適應性上面呢即係比幼稚園甚至即係 K1K2 嗰啲仲弱㗎。咁其實喺戴口罩方面呢即係先前講可能係冇口罩症啦。即係 even 係口罩充足嘅時候佢哋都未必戴到上去即係做一個防護㗎。咁喺個防疫裏面呢即係到底到時開學嘅時候，即係嗰個學生佢戴唔到口罩嘅時候，即係到底點樣處理咧？咁喺呢度咧，即係其實應該教育局好清楚啲特殊學校啲即係嗰啲特殊學生嗰個情況係點樣啊？但係至到而家咧，都冇一個指引係到底係點樣做。 即係話如果你哋嗰度復課嘅話咧，可能嗰個難度係會大好多嘅。 係啦，係啦，即係以往沙士嘅時候咧，譬如話係可能我哋只係一個勸喻啊，即係都係落翻去學校嗰度啊，即係佢完全即係冇一個指引係，因為你一方面你唔可以阻止啲學生去翻學噶嘛。咁另外一方面，如果佢冇口罩佢入到嚟嘅時候，咁你點樣做一個防疫？即係完全係零防疫噶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一班裏邊有啲有戴口罩，有啲冇戴口罩，我都想象唔到個情況係點樣噶嘛。咁但係即係教處冇提呢樣嘢。 係好啊。 咁因為嗰個復課在即啊，其實我哋都需要時間同家長去。溝通噶嘛，即係特別係話戴唔到口罩嘅同學， 好啊，明白噶，唔该晒你啊，张生。咁啊，张先生咧就系喺特殊学校做啦，咁亦都提出个即系好具体问题，到底应该点样做咧？咁啊，其实学校里边即系适应呢个复课问题都唔简单噶。咁啊，袁利昌啊，咁你又同我哋即系都分享下你要教大专啦，不过啲啊即系大个啲啊，容易啲处理嘅。不过但系其实我反而个疑问就系，如果到四月几先复课咧，其实仲真系有冇需要咧？其实会唔会系一路等今个学期里边咧就咁样完咗去，可能即系对学校啊，对譬如话对教师嚟讲都仲可能方便啲啦，你觉得应该点做会比较好 啲？我谂大学如果用学分制嘅，其实就个问题会相对少啲啦。但我都理解，譬如中小学其实佢都一定要尽快补翻停课期间嘅堂，咁而唔好影响到下一年同埋下一年嘅收嘅学生。咁我谂呢个系有啲压力嘅。但我谂成个呢个复课嘅安排，我谂我哋讲翻少少时序先啦，因为我谂真正快殺到埋嚟嘅係中學文憑試 DSE 嘅復考啦，係會喺3月27日，其實已經會展開個筆試啦。咁當中牽涉到係52,000名嘅考生嘅。咁相對之下，其實而家教育界話防疫啊點樣復課，其實講緊4月20日係唔早於4月20日復課啦。咁係亦都唔係硬指標嚟嘅，可以分階段做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就係睇下究竟喺3月27日，究竟每間學校究竟應付個中學文憑試啲考生，其實佢做得好唔好啦？同埋我諗而家個討論，其實有時都唔係要等到4月20日係點樣咯。譬如今日你見一日就已經增加咗6宗嘅個案啦，好似係即係近來比較多啲個案增長嘅一日嚟嘅。咁所以我諗更加重要嘅指標係近日嘅疫情究竟有冇進一步受控嘅跡象啦，同埋我哋亦都聽到就係其實有好多學校嘅憂慮，或者學校方面嘅憂慮，就係話個口罩啊，其他準備功夫，咁你原來有啲都原來都未安排好嘅，或者根本就未諗到一個好全盤嘅考慮嘅，咁你憑乜嘢去講你4月20日可以復返課呢？咁所以我諗呢啲嘢如果係即係呢啲嘢係好 obvious 好明顯嘅，即係你整好咗，或者你見到個疫情真係放緩咗，呢個一個比較可以一個比較客觀嘢。咁我哋亦都了解到，其實譬如有啲幼童，你真係要佢返到去佢個口罩咪一直喺個面度都成問題，或者佢好難控制佢啲飛沫啊、口水緊，可唔可以去到去會唔會去咗第二度？咁所以即係如果再同觀眾補充一下，就係、是、其實醫生都話，即係袁國勇或者許士昌都特別袁國勇都認為，其實係要連續28日冇本地個案啦，咁大學同中學先至適合復課嘅，咁要再過多14日冇本地個案咧，小學同幼稚園復課先至係安全嘅，咁所以其實可能比我哋想象中需要一個更加長嘅時候先可以全面復課得到。 咁復課咧，我諗首要考慮一定係即係學生嘅健康啦。咁我哋先到呢度咯，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傾另一個話題。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我分析咗3個香港沙士嘅爆發案例，發覺佢哋嘅共通點咧，唔系病毒产生咗基因变异。 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客座教授黄子慧， 反而系指标病人所处嘅特殊环境，引发咗大量人受到感染。所以我建议用超级传播环境呢个名词。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2020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会有122间内地高等院校参与。佢哋会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同学可以喺3月1日至20日期间上网预先报名。想知多啲，快啲上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睇下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仲有嘅時間咧，想傾下咧關於最近呢個一啲經濟嘅現象或者話題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呢個美國嘅美股同埋香港都係啦嚇。近呢兩日咧就出現咗一個相當大嘅跌幅嘅，咁啊跌幅咧就令到美國咧要停，即係暫時停市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其實大家亦都要留意到咧，除咗股市大跌之外咧，油價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大幅嘅下挫嘅。咁嘅油價嘅問題咧就都幾複雜嘅，因為咧就事源於咧就係呢個石油輸出國一 OPEC 啦，咁啊同呢個俄羅斯曾經係商議過咧一齊減產嘅，咁但係最後咧就傾唔掂啦嚇，咁啊俄羅斯就拒絕咗沙特阿拉伯咧減產嘅建議咧，咁啊大家咧就結果咧繼續維持住一個咧即係生產石油咧嘅供應嘅，咁啊沙特咧就為咗要即係再打擊嘅對手啊，即係俄羅斯咧就再減價添啊，將啲油價，咁啊結果令到咧全球嘅油價呢個星期一咧跌幅咧達到三成嘅，咁啊依件事裏邊咧就唔止咁簡單，因為咧好似一個即係我哋叫博弈咁啊，咁有啲人要再加個分析咧，就話咧其實俄羅斯咧咁嘅做法咧，其實係想針對美國嘅，因為美國咧一直咧佢自己最近即係近年用呢個油頁岩之後咧，已經減少咗依賴石油咧，就變咗美國自己都係石油嘅出口國嚟嘅。咁啊到咧今次咧，所以如果係出現咁嘅減價戰咧，即係或者係大家要即係互相真係要維持產量而令到個價格大跌咧，咁啊即係真係都係叫攬炒可以講係嚇。咁要攬炒到底對個國際政治嘅形勢咧又點影響咧？咁啊，袁利昌啊，咁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喺今次呢個除咗股市大跌之外咧，呢個油價戰啊，到底其實對個國際局勢有啲咩啟示咧？ 咁呢個石油減價戰或者價格戰，其實已經成為咗今年最大嘅黑天鵝啦，甚至其實佢比疫情係一個更加嚴重嘅危機。咁早前其實之前油價曾經一度跌破咗$30添，咁而家回穩翻$30上面。咁頭先陳景祥你都講得好啱啊，其實即係沙地同俄羅斯本身有個博弈嘅，因為沙地都認為俄羅斯其實本身都有啲財政壓力啦，有財困啦。咁其實如果你要減產嘅話，應該都會同意嘅。但係點知俄羅斯佢就當然就你可以話冇俾沙特去拋到或者去帶到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有佢嘅道理，因為其實佢之前都經歷過，就係如果佢減產，點知原來美國反為而家佢作為即係佢個頁岩油 shale oil， 佢個開採係非常之成熟，係直情連擺啲油都唔夠位嘅，即係啲油多到咁樣。咁每次佢俄羅斯減產完之後咧，甚至 OPEC 減產完之後咧，點知俾美國人去填補翻個空間，令到其實最後係美國嘅頁岩油得益增加，反為增加咗佢個市場份額。所以俄羅斯即係都算係同即係一石二鳥咁，你又唔想俾沙地去拋掘你，但係另一方面，佢亦都想可以傷害得到美國，令到佢首先可能會係會不利特朗普爭取連任呢樣嘢啦。同埋而家你會見到其實如果當而家大家個油價長期低期嘅，其實美國個頁岩油嘅成本有傳係要每桶去到$40以上，咁即係而家其實係蝕緊錢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睇到暫時即係當然沙地同埋俄羅斯都仲喺度角力緊，甚至俄羅斯嘅財長都話其實未來6-10年如果油價喺$25-30之間徘徊，佢都頂得住嘅。咁呢個係堅定係即係真定係假，係堅定係流咁。咁要呢個可能係大家佢哋喺度角力緊嘅點。但我睇到暫時個策略就係，如果沙地同埋俄羅斯都唔屈服，或者都唔減產嘅話咧，其實可出嚟一個比較自然嘅效果，就係美國嘅石岩油係會係會個市場會崩潰嘅。咁呢個就會令到個油價重新上揚翻。咁我相信其實呢個某程度都好符合沙地同埋俄羅斯嘅盤算。佢首先解決咗美國先，咁等佢喺市場上可以離開呢個市場。咁可以令到沙地同埋俄羅斯喺石油市場個份額啊佔有率可以再提升翻，個油價都可以提升翻。 係好啊，唔該曬袁利昌。咁今次呢個事件咧，可能有啲人擔心咧會觸發另一場嘅金融危機添嘅。咁大家咧不妨仔細留意啦。咁今日嘅自由風時間夠啦，拜拜。